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47点，跌166点，总成交金额302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15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06点，跌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3蚊，升5毫；美团292蚊，跌5.4；泡泡玛特57.85，跌2.1；盈富基金25.66，跌1.4；阿里巴巴163.5，跌1.7。恒生中国企业92.7系跌7.6，药明生物111.4升1.2，友邦保险84.45跌1.35，比亚迪股份300蚊升2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8，英镑10.456，瑞士法郎8.371，澳元5.674，加元6.199，新西兰元5.446，欧元8.818。每百日元兑港元6.78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02。日经平均指数报29,662点，跌145点。港金现价报17,22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5.25美元，卖出1,855.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港中交通意外啦，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葵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去许大同学校对出噶。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葵芳村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许大同学校对出。较早前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半春园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在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就车多，排到去海防道，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的支路就比较挤塞，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车公庙路、车公庙马鞍山、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踩单车都要量力而为，保持安全车速，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还有不要左穿右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国剧周末影院呈现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精品节目《盛世华章耀香港》，觉醒年代。 前元同向陈独秀推荐周树人为新青年写文章，但是鲁迅对中国目前的现况表示十分绝望而予以拒绝。 觉醒年代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至下午1点，港台电视31播出， 节目设有中英双语字幕选择。 18/22，儿童好日子。 我是夏妙妍，我在二台的时间除了主持中文歌集，还有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最难忘的就是可以访问中村雅俊、松田圣子和工藤静香。想起这些日子就好像是昨日的事，现在就要交棒给小白白元浩。 多谢你啊，喵姐，我已经由小白变成大白，做埋人爹地添啦。但是对日本歌的钟爱始终不变。 那等着听你的天空海阔啦。 18/22， 二台好日子。 RTHK Radio 2， 我是欧阳若曦，作为冠军职业赛车手，等我话你知乜嘢系驾驶嘅最高境界。一回旋处前要减慢车速，谂定出口同行车线， 出回旋处前要及早打灯和礼让其他车辆，而在螺旋形回旋处就要留意引导去出口的道路标记，见到有人在斑马线上就要停车让路，开门落车前要注意附近的交通情况。驾驶的最高境界就是互礼互让，安全到达。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他就上了岸了，不过情海的事他都有关心的。话身边有好多好朋友嘅情侣嘅，当见到佢哋同伴侣一粒一突，途中可能有起有跌，但系最后能够修成正果，内心系好开心嘅，亦都想将呢一首歌送俾所有为爱情奋斗嘅人。作曲监制 Eric Kwok， 填词林若玲，编曲张子坚。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吴若希《火和火柴》。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米雪。怎样做个快活人？其实生活是很简单的，生活的情趣要自己找，自己去安排。朝头早我就会去跑步，跑完步呢就找啲三五知己朋友去饮下茶，倾下偈，做啲自己鍾意做嘅嘢。我鍾意揸车，揸车时候听下收音机，翻屋企又睇下电视，长知识啊！不论系年纪大或者年纪细嘅，身体就要健康，所以最紧要系每日笑一笑，咁就好开心，好满足噶啦！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三啊，10点答二啊，我是梁小章， 我是甩毛猫头锥。 星期三，三人行必有我马老师。 O、okay, K， 好，每日 我同你讲过啦。 我知 啦，新闻必有马老师，系啊，一个 石 文嚟噶嘛。 犀利犀利啊！ 劲啊，马老师， 好，欢迎加入。我哋嘅风骚范围行队啊！ 早晨早晨 ，Johnny 唔中意爵士乐 ，Johnny 不喜欢爵士 ，Johnny 唔中意爵士， 就系呢个歌曲，Johnny hate jazz 嘅。开始我哋今日节目有呢首《Shattered Dream》。第二台每日10点到1点钟嘅节目《风骚快云》，话俾你听，今日天晴，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另外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有阳光温暖，但系下个礼拜显著又会转凉噶啦。今朝早上24度，相对湿度73%，我哋有呢一首《Shattered Dream》。 冇錯啦，感情嘅嘢都難講得清嘅。咁今朝咧同啲拍檔分享咧，就討論佢見到一位香港嘅女仔啦嚇。我唔想用港女形容啦，港女呢兩個字咧，好似多多少少有少少負面。 有啲貶義。 係啦，咁但係總之有個香港嘅女仔咧，佢就話咧同男朋友咧就一週年嘅相識一週年。係。咁啊，所有啲 anniversary 本來咧應該咧有啲特別嘅處理啦，例如話大家今晚食啲乜嘢啊，做啲乜嘢啊，有咩禮物，浪漫啲啦。即係譬如咧，頭先我都同神光嘅同事即係提醒佢哋，因為咧阿馬老師咧其實咧係。情場屠夫，咁所以咧就叫佢哋小心啲，唔好企咁近，係咪？ 唔止殺手係嘛？唔止殺手，屠夫有咩？ 因為屠夫係有殺，係啊，冇錯啊，完全唔分嘅嗰啲。 總之見到就斬。 係啊，見到斬嘅人， 我記係嗰個屠宰個屠，亦都係逃跑個屠，一搞掂就屠啦。 哦，明白。 係啊， 屠跟住後邊有括弧，係咪一個逃跑個屠？ 屠夫， 係即係屠屠夫啦。 咁如果英文係咪叫 hit and run 啊？呢啲叫做 冇錯，撞咗之後。就走 我哋中文叫赵元， 系啦，佢就上啦，你好难嘅。 好啦，咁呢个女仔咧，其实有啲唔开心嘅。一周年嗰一日咧，佢自己一早就谂定啊，嗰晚食啲咩啊，送啲咩俾男朋友咧，咁 样。你自己嘅处理方法啫， 系啦，我哋沟通。啊，想问下几多岁有冇讲？ 佢又冇讲喎。 哦 ，OK， 得啦， 即系掟得呢啲嘢上去，佢都应该系细细个噶啦。你会唔会咁样啊？系咪？即系马小玲当你死嘅咁样，其实你都觉得就好正常啊。 马老师看透江湖所有事情噶啦。 透制 就系咯，我咪就系话，即系其实如果你系咁样嘅话，你个另外一半咁样对你，你反而觉得佢就哇舒服晒。 马老师嘅心咧用四个字形容，一潭死水。 心如止水， 一潭死水。好啦，咁呢个女仔点知咧嗰晚咧，大家坐低食饭嘅时候咧，咁啊讲到话诶呢个一周年礼物咧，咁男就我准备好啦，咁样咁好多期望啦。如果你期望咩啊？ 期望份少少嘅礼物啊，或者一枝花咁样啦，滴滴咁多嘢啦， 滴滴咁多嘢。 一周年系要庆祝嘅， 小饰物啊咁咯。唔会太贵嘅， 都未必需要。即系我觉得系，总之你要有心啦，即系做咗买啲嘢。我觉得， 冇错啦。咁呢个男仔咧就攞咗一张对接嘅 A4 纸，佢形容得好清楚啊。A4 纸就 系 对接咗，因为佢好可能要制造一个，因为如果就一张纸就大奶奶嘅。唔係啊，就咩張 A4 紙咋？ 唔係一張 A4 紙嘅話，你要折埋啊嘛，咁好似一張卡咁樣，咪打開咯。 打開就寫咗幾句啫。 係啦 ，BB 周年快樂咁咯。 係啦， 我唔 OK 啊 ？OK 啊， 我都 OK 喎。 有心思嚟嘅呢啲係， 係嘛？ 真係 佢就覺得好 hea。 系佢系咪嗰位香港嘅女士，佢就觉得如果你系咁嘅话咧，你不我宁愿你唔好送， 宁愿唔好送。 咁佢就话如果系咁讲嘅话，我觉得你喺度 hea 我咯。咁我就我唔觉得系咯。同埋但系亦都系咁样嘅，就系话佢亦都喺个网上面同大家分享过嘅，就系话因为咧阿男朋友仔咧其实基本上都忙啊，因为佢要准备毕业啊，所以其实咧佢喺学业上面咧都系忙碌嘅， 系 就咁咯。咁咪就已經解釋到咯， 係 啊， 應該諒解。 佢都同你食飯啦，至少。 佢真係花心思對接咗你。 情場屠夫啊！如果俾你咧，如果你俾你改咧，嗱，譬如呢樣嘢，點俾張紙你嘅啫。真係得一張紙一支筆，你除咗寫 B B 周年快樂之外咧，你會寫啲咩令佢覺得你？ 畫啲嘢上去俾佢咯， 係啊，我都係咁諗，我都係咁諗，畫啲嘢啊， 同埋我會喺嗰個對接嗰度咧。整兩個窿仔，然後綁條絲帶仔喺度，我成個 presentation 唔同。 你知有絲帶先得㗎，而家就可能你現場你冇絲帶， 佢都可以話你 hea 嘅。 嚇，咁都 hea， 佢都可以話你 hea 嘅。如果佢覺得你 hea， 你點樣都會 hea。 係啊，冇錯，呢件事對於佢嚟，一張紙係 hea 嘛。 係啊， 即係佢唔覺得應有禮物 啊嘛。 係啦， 我退出。 系咪？即系其实系，只不过系因为佢 reach 到唔到你嘅 expectation 啫嘛。但系我唔觉得呢个女呢个男士应该被值得谴责咯，唔需要。 需要。 因为其实我觉得佢已经同你一齐出嚟食餐饭咧，我已经收货啦。我已经收货啦，系梗系啦。 同埋佢话佢读紧书啊嘛。 系啊。 读紧书即系后生仔女 啦。你知道就好啦，系咪啊？呢样嘢大家 食一餐饭已经好好啦。 可能佢觉得唔对等，即系佢自己咧对呢样嘢好期望嘅。 买咗乜嘢？咁佢又冇买。 咁你买咩？佢冇讲啊。 冇讲自己。 只是说他为了今次我们这个吃饭的话，其实他在两个月前还是两个星期之前他已经开始筹备了、又或者要想一下究竟我们应该要怎样庆祝。每个人那个 要 求 处理手 段的嘛，是不是 等他考完试先咯。 我都觉得是。又或者如果作為個男仔，我可以告訴他，我這陣子真的忙，或者我遲少少，我考完試之後的話，我再跟你補足，或者我到時我再買東西給你吃啦，或者我陪你去哪裡玩啦，就可以了。 是的，聖誕又來了，就聖誕先咯，十一月。 所以呢，如果兩個人呢價值觀不同呢，其實有時呢就會有這些這樣的問題出現咯，即可能他覺得咁依家礼物噶啦，但女仔觉得咁梗唔系礼物啦，咁样咯。 咁永远都系噶啦，你唔觉得佢就系男人同埋女人咧喺礼物上面啊、庆祝上面啊、什么什么咩周年纪念啊，或者系咩生日啦、啊，大家都系唔同噶嘛。咁、你梗系要就佢噶啦。 冇错啦，中间落墨，睇下点样大家可以磨合一，系咪？ 系咯，你咧你自己点睇啊？ 我觉得嗰个系个女仔同嗰个男仔有落差咯，即系你要求嘅嘢，所以我觉得如果个男仔系真系花个心思写几个字啊，特登接咧，我觉得佢。真係做到嘢㗎喇。 同埋你會唔會覺得其實有時候我哋都會咁樣講㗎，可能呢樣嘢係永遠都做唔到嘅，所以你成日都爭取嘅就係、希望嗰個關係係對等。係 啊， 係咪我覺得佢就係我俾一百分你嘅話，你就俾返一百分我。呢一樣嘢呢 好辛苦，其實 佢真係識咗一年啫，佢遲啲就知㗎喇。 唔係囉，一年啫。 咁話遲啲你就知道係永遠都唔會對等㗎。係 啊，同埋仲讀緊書。 你只可以犧牲，你只可唔可以話犧牲，你只可以咁樣講嘅就係話你自己要心甘命抵。 冇錯， 係 啊， 心甘命抵 對等。你哋两个唔系货物嚟噶嘛？譬如呢个手机值一千，我你攞翻部一千蚊嚟换，唔系咁啊！人嘅价值好难去衡量噶嘛，人嘅付出嘅努力系冇得衡量，冇得量化，所以好难对等。譬如就算佢送一样礼物俾你，如果你觉得咦呢个礼物我都唔中意，可能你都系唔开心噶，系咪先？ 系咯。 咁可以点样令到对方又开心？我觉得其实最好系乜嘢咧？就系我俾个 budget 你，你自己去买。 唔系， 会唔会觉得好核突咧？咁样 少少。少少， 我 OK 喎。 我覺得就係你個人你自己投入咗，你開心就得啦。唔好要求人哋同你付出同你覺得同樣價值嘅。行為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要买礼物他现在讲的这样东西的话其实他针对是什么呢就是在庆祝里面的话似乎有一些东西吃了饭啦那你是争一些礼物啫是不是那你觉得 他用 A4 纸对接写个周年快乐你不开心啦是你觉得零成本啦但其实心意是无限的嘛、但是问题在于就是说如果你要买礼物你怎样能够买到个称心如意的礼物呢 我觉得呢有 唔知 系就算你买成本关系买个杯佢都觉得你 hea 我咪话咯头先就算你个礼物你唔知道你 hea 但系咁嗱如果你话喂零成本好啦如果个男仔如果吓嗰张纸里面夹咗500蚊纸或者1000蚊纸会唔会有好侵犯性啊即系会觉得哇你而家即系好重得 嘅 hea 我唔系现兜兜俾你我个意思嘅就 系 话唔系我而家咪就系讨论紧嘅就系点样你先至能够买到称心如意嘅礼物俾佢啊好可能到最后尾时我哋讨论完之后嘅话系冇嘅原来咁样我就系希望劝大家就拍紧拖嘅朋友嘅话就唔好有呢啲咁样嘅就系虚幻嘅 expectation 啦但系我问题嘅在于话如果系你想买一样嘢对方系知道嘅我都谂住系要买俾你噶啦咁就可能你系买咗之后嘅话我俾钱咧咁点睇 啊又或者你之前暗示咯 系啦， 哎呀，对鞋好靓啊！ 系啦，佢真系买咗俾你，咁、你会唔会开心啊？ 会开心，非 常开心。 我意思咪就系咁样咯，即系咁啫嘛。即系等于我咁样，我收礼物，我点解会收得开心啊？就系、其实佢有听我平时讲过嘅嘢、例如嘅就我最近一件事，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啊！就系、虽然嗰样嘢唔系好贵，但系佢听到我嘅，佢听到我嘅抱怨啦，就系话我唔想再喺屋企度吸猫毛啦。跟住佢就买咗有一个嘅就系、系啦，嗰啲吸尘机机械人，咁啊就喺屋企啦，咁呢啲你咪开心咯。 其实任何 couple 咧都有自己嘅方法嘅。我自己另外咧最近有个体验就系咁样。咁我太太咧就中意咗一样嘢，咁佢就话啊，不过样嘢好贵，你可唔可以帮我出一半咧？我可以咁样，因为有啲嘢咧我未必买到佢心头好噶嘛。咁佢中意嘅，喂，不如咁咧，有一半话梗系得啦，咁样样。 买咗乜嘢啊？ 买一样我唔话得俾你听嘅嘢，系啦， 买架车，或者系买一层楼， 系咪都系好方法啦？ 我咪就系讨论紧呢样嘢咯， 即系唔使大家喺度捉摸，我又唔估你。 系啦，因为而家讲紧嘅就系你买礼物，原来你系买唔到你称心如意嗰样嘢噶嘛，但系好可能有啲嘢就我未必能够真系可以即系负担得到噶嘛。咁最好嘅就系其实同大家倾咯，所以我唔绝对唔觉得就你买咗之后嘅话，我俾翻钱嘅话系好核突噶。当然你话你夹一张50蚊俾佢，或者你夹一张500蚊俾佢嘅话，咁梗系唔舒服啦。 唔舒服 系啊！ 但系其实我觉得都得意噶，因为我都试过有一次我点样玩咧，就系封封利是俾你咯。 哦 ，OK， 生日利是 你生日 我幫一幫利是俾你。其實我就諗住嘅就係話，總之就你自己去買啦。我知道嗰樣嘢大概係幾多錢。其實佢心目佢要提過，可能係有一樣嘢，咁可能咪一對波鞋咁先算啦嚇，兩千蚊咁先算啦。跟住咧，我就會封一封利是俾佢，就塞二千蚊俾佢咯。我就好俾個生日利是你，自己再買翻對波鞋。 大個仔 幾好啊，幾 開心啊， 好啦， 開心啊，掂曬啊， 最緊要開心。 有時呢啲嘢你自己諗下都得㗎， 即係花啲心思啊，搞掂。係 啦，會令到佢舒服啲，係咪 啊？ 咁啊，情場屠夫，你有冇試過為咗買禮物而好大費周章啊，買錯啊？ 你識唔識買禮物㗎？我覺得買禮物係好。高深嘅學問嚟㗎。 嗱，我試過做一份禮物，真係啊！我做一份禮物 啊，咩 整一本書出嚟啊？係啊，就叫做 裏邊係咪都係你 愛 的 故事？ 係你哋兩個之間嘅故事啊？ 唔係，其實類似將騙奪人間咁樣樣，我將個故事 哦，你寫嘅 就係你同佢相識之間嘅一啲小小 個主角就係我同佢啦，我整埋個封面。好彩我唔系送俾你啫， 你点解要？ 你亦都唔配，亦都唔配收我呢份礼物。 唔好俾我睇，唔好俾我睇， 我死都冇笑俾我。 我就系唔俾你，我撕烂都唔俾你。 我好多谢你，你嗰 本书 系优待我。 嗰本书叫《全身臭狐狸的爱情故事》， 好犀利。 当狐狸， 唔好笑俾我。 当狐狸遇上甩毛包头啫。 Ooh, no, baby. 冇错，呢个咧，我相信情侣之间咧，经常耐唔耐啦，都会永出现嘅问题就系买礼物俾对方，而买完之后有冇落差咧？会唔会觉得啊？譬如我买完俾佢啦，我觉得佢应该中意，唔用嘅，可能一日两日一个月，喂，你点解唔用嘅？咁原来佢真系唔中意咁咁。 所以真系唔好啊，我觉得系咪？又嘥钱。又嘥心機又嘥時間， 買禮物都係一啲好高嘅藝術。 頭先我咪講咗咯，好難嘅其實，你買一啲啱嘅，你唔好話男女朋友啊， 朋友之間 啊，你都難搞啊。 好似我哋有位聽眾咧 ，Isa 佢話咧，伴侶價值觀一樣咧先可以長久，如果大家嘅價值觀係唔同咧，就可能咧會有好多嘅落差啦嚇咁樣好多人同我哋講早晨啦，咁希望大家咧繼續可以支持我哋啦，因為聽住我哋節目啦。今日仲有客家婆稍微喺十一點後出現啊， 鐵幾尺呢？ 咁嘅要鐵幾尺呢？同埋客家婆可以搞胎词噶，要好多天气， 天气 系啦，即系电器用品，唔咩 啊？天气，天气， 天气系天气， 啊，天气 系啦，电器咧就系天气， 天 系啦，天气同埋天气， 天气就电器，天气就系天气。 好嘢，狐狸仔， 咸气咧，咸气， 咸气，咸气。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有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外卖送递平台 Foodpanda 送递员同公司的谈判仍然未达成共识，听日再开会。八名送递员代表寻日同公司谈判近七个钟头，双方凌晨一起会见传媒。Foodpanda 营运部总监在会后形容，会面取得重要进展，但部分解决方案仍然有待最后确定。星期四会再讨论各项细节，又表明不会惩罚罢工的送递员。送递员代表就话会视乎整体待遇有冇改善，先至决定系唔系接受公司提出嘅方案。暂时会返回工作岗位，希望星期四有好消息。国泰三名机组人员返港之后，先后确诊新型肺炎，返港前曾经入住德国一间酒店。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曾其恩话：，外国疫情风险高，对外国回港人士都要严正看待，要防范出现第五波爆发。对于国泰要求海外回港机组人员抵港之后头三日进行家居检疫，曾其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他认为有关机组人员的同住家人是不是都一样应该接受医学监察，是卫生防护中心应该考虑的问题。至于有意见担心，如果货机机组人员回港要进行强制检疫，可能会影响本港货运，曾其恩认为其中一个方案是航空公司聘请多些机师和机组人员以便调动，认为政府有责任和航空公司沟通。内地过去一日新增31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8宗是本土病例，全部来自辽宁大连市。境外输入病例有23宗，分布在江苏、云南、北京、天津、上海、广东和陕西，没有新增死亡病例。内地至今有98,368人确诊，4,636名患者死亡，92,475人康复出院。南韩过去一日新增3,187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较前一日急增1000几宗，是当地爆发疫情以来单日第二高，亦都是时隔53日再次超过3000宗，再多21名确诊患者不治，累计超过402,700人染疫，3,158人死亡。国务总理金富谦主持召开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的时候说，长者、疗养医院入住人员第二针新冠疫苗和加强剂的接种相隔时间将会由原先的6个月缩短至4个月，50几岁人士的接种相隔时间缩短至5个月。他又说，预计年底前共有1378万人接种加强剂，并呼吁全民踊跃预约接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系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34点，跌79点，总成交金额42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30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5，升5.5；盈富基金25.76，跌4仙；美团293.4，跌4蚊；泡泡玛特58.5，跌1.8；阿里巴巴164.3，跌9毫；恒生中国企业93.14，跌3.4；港交所460.6，跌5.4；药明生物112.1，升1.9；比亚迪股份300蚊，升2毫；友邦保险84.8半跌9.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88，日元14.84，瑞士法郎0.931，加元1.256，人民币6.384，英镑对美元1.343，欧元对美元1.132，澳元对美元0.729，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74点，跌133点。港金现价报1722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63美元，卖出1854.2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翻葵涌道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葵芳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咁唯一行车线已经系开翻，交通系回复正常噶。葵涌道天桥去旺角，近住葵芳村嗰段咧，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新鸿基中心；西行排到去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开。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和尖沙咀排到去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跟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各士道对出。咁喺新界方面，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跟住葵涌公园嗰段咧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去荃湾，车公庙路车公庙去马鞍山，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同埋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和其他人最简单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黎瑞恩啊。你问我什么才是快活啊？我就觉得呢，做什么都可以随心，想做就去做，那就是最快活的了。如果你们都想再快活一点的话呢，那就记得每朝10点到1点，记住听风骚快活人啊。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好啦，正如有啲人所讲，头先所讲啦，即系价值观咧，个个唔同啦，咁所以咧，有个讨论区上面有个人咧就话：，哇，咁大晒噶，咁样样。嗱，呢一样嘢咧，大家又可以有唔同嘅意见讨论下啦。系啦，咁就见到咧，就有啲嘅寿司店咧，咁就见到隔篱台埋咗单走埋啦。 嗯， 但系咧，其中咧有一扎啦吓嘅寿司咧，只系食咗个鱼肉，嗰啲饭咧就摆晒鼠。 我都会咁噶，饱得滞。 其实我间中我都有试过嘅， 会噶。 其实嗱，即系咁讲啦，即系大部分人咧，我谂都试过眼阔肚窄噶。 你有冇留意？其实咧，你试下就系将所有嗰啲咁嘅寿司咧，你搣咗上边嘅块嘢啦，跟住其实咧四五个寿司嘅饭。已經係差唔多一碗㗎啦， 係啊，佢一吉都好實啊， 即係食好多㗎， 你養翻鬆佢咧，好大碗飯㗎， 係啊， 咁啊影相嗰人就話：，喂，如果你係咁樣，一早你應該叫。魚生啦，就唔好叫有飯嘅啦咁樣。有啲人叫咧，佢真係未知嘅，即係可能食下食下，哎呀，將嚟飽咗。 嗱，件事係咁嘅，魚生係會貴過壽司嘅， 亦 都又係咁樣喎。你又唔好以為佢咁樣喎，一定去食魚生喎，因為魚生咧就好難飽嘅。 嗯，冇錯，有啲飯就好啲嘅。 係啊， 即係如果你經常係咁，就唔係幾好嘅。嗱，反而咩係大嘥咧？反而我嗰時好多年前咧，啲人你記唔記得買一啲咩包咧，就會有送咩公仔。啲人買完包要個公仔就抌咗個包，嗰啲就 真係嘥。 就真係大曬啦！如果你仲記得嘅話，嗰時咪好興換禮物嘅， 我唔應該，我真係覺得係啊，佢因為佢全套噶嘛，你要儲成全套噶嘛。咁、我覺得就你睇下就係、是、有時你諗下喺街嗰度有好多 好多冇嘢食， 冇飯食嘅， 係 咪啊？邊做得出嘅？ 即係如果你寧願咁咧，就我自己換句個包，你同我俾有嘅需要嘅人食啦，即係咁樣，就唔好抌落啲垃圾桶啊，即係令到變咗垃圾咯。即係我就覺得 嗱，我試過倒翻轉，我中意買嗰啲兒童餐嘅、 我以為你話倒翻轉嘅就係你喺垃圾桶度執啲嘢翻嚟食。 如果我真系有一日要去垃圾桶执垃圾， 我会请你食饭。 垃圾桶里的臭狐狸， 放心，我一定会请你食饭。 真系， 但你唔好送你一本书俾我， 你留翻俾自己用。 我真系求你唔好。 你咁记恨嘅， 冇恨啊！呢中当中冇恨啊！ 我唔系好多，我就系对你嘅啫。 唔系我意思，我就系买嗰啲儿童餐咧， 就唔要玩具， 唔要玩具。 有 时 咧，嗰啲姐姐都会问，啲姐姐都会问，你要唔要玩具？ 系啊，就唔要玩具。 甚至乎，其实有时你觉得好得意噶，嗬？你唔要嘅嘢，即系有一句说话，个谚语咪就系话你嘅垃圾，人哋嘅就个 treasure。咁所以其实有。时咧，我会觉得我唔要嘅嘢咧，我就会好大方咁送俾人嘅。 哇，几开心啊！ 有时譬如我哋喺超级市场买嘢，你有冇留意噶？ 嗰啲废仔啊！ 有啲姐姐咧系喺门口度等你嘅，跟住仲会问你你要唔要嗰啲 sticker 啊？ 我 因为其实佢哋就要储匀之后嘅话咧，就可以换嗰啲沙煲啊，或者系换啲唔知啲咩。 系啊，好多人换嘅， 我知啊，好开心。 系啊，好开心，我都觉得冇乜所谓。 第一时间俾佢。 系啊， 头先阿马老师讲嘅都系咁噃。 乜嘢？ 单。有啲人咧食嗰啲嘢擺低張單走咗咧，佢唔要咧，但可能我嚟吸飛啊，即係泊車咧。但可能佢冇揸車，對於佢嚟講，我又唔 keep 嘅，咪劈喺度咯。 係， 都係一啲可能有啲人需要嘅東西都未 幾好啊！可你俾玩具啲小朋友都幾開心， 開心 啊！吸引一個方便。 不過試過有一個師奶叫佢細路唔好要啊，可能見到一個怪模怪樣嘅叔叔俾玩具， 都冇所謂㗎。 見到我俾 禮物俾佢啫嘛， 你俾佢佢唔要係嘛？ 唔要啊！佢叫個細路女唔好要咁樣樣。 嗯，你人生好坎坷， 冇咁倔啊嘛，唔好要咁啊。 系啊，睇你个样都知道，即系啲嘢唔系好，系咪？你已经玩完， 我亲手呢头左手交右手，我都唔要啊， 唔关事。 唔系怪叔叔就真系比较难啲嘅，咁怪个样， 怪叔叔周身喐，系咪先？ 系 见到你个样佢惊， 拆出嚟嘅，我其实系骷髅骨嚟。 我唔系一个陷阱嚟，我话怪叔叔跟我嚟翻屋企， 我自己检讨。Sit by my window, waiting for someone to sing me his song. So many dreams I kept deep inside me, alone in the dark. Now you've come. 网上情，嫲嫲的手尾钱。这个故事发生在台湾，是一个经营当铺几十年的老板所讲出来的。这个老板清晨六点几带着只狗去行，行完之后就打算回当铺开工，去到门口刚刚拿锁匙出来，有些脚步声在后面，他怕一怕以为有人打劫，就大声地问：哎，边个做什么？对方好惊咁话：，冇事啊，老板，我想嚟当嘢噶。哦，咁早就嚟当铺当嘢，你等阵啦，入嚟啦，入嚟啦，先生贵姓啊？对方话系姓陈嘅，跟住当铺老板就问：，你想当啲咩啊？佢打开一个饼干罐，全部都系钱嚟。老板以为自己听错咗，你带啲钱嚟赎嘢系嘛？咁当票咧？呢、这个陈先生拧一拧头话。唔系赎嘢啊，我系嚟当嘢噶。老板都谂唔到佢点解要咁讲，你带啲钱嚟，跟住执个饼干罐，你当咩啊？当个饼干罐啊？跟住嗰个人就话咯，我要当咗呢啲钱。嚟当铺通常就攞啲物件嚟换钱啫，点会攞钱嚟换钱嘅咧？当铺嘅老板百思不得其解就话：你咁多钱啊！嗰度起码十几二十万，你做咩住当呢？呢啲钱唔用得㗎，老板。唔用得？唔通呢啲假钱呀？如果假钱你快拎走添呀。呢个陈先生就话啦，唔係呀，係真嘅钱嚟㗎。係阿嫲俾我嘅手尾钱嚟㗎。喺台湾有个风俗，老人家离流嘅时候就会分啲钱俾后辈。呢、这个就叫手尾钱。跟住呢个陈先生仲流咗眼泪落嚟，讲出咗佢嘅旧事添。生长一个大家族嘅呢个陈先生，自细因为中坏咗，沉迷赌博，经常将屋企嘅钱输到干干净净。好多亲戚劝过佢借钱俾佢，最后都系帮唔到佢，只系得佢嫲嫲始终都好锡佢。唔理几时，只要陈先生开口，嫲嫲就会俾钱佢花噶啦。其他的后辈都说：阿嫲，你不要再中他了。后来嫲嫲终于病到人生的终点，临终的时候嫲嫲将陈先生叫到病榻前，跟住跟他说：阿孙啊，不要再赌了，我现在走了之后没有人理你的了，嗱，这里有二十万的钱，你留回给他做下小生意了。 嫲嫲病死之后，陈先生冇听佢嘅教诲。不过后来经咗一段时间，佢终于决定要戒赌啦。但呢个时候嘅佢一穷二白，又冇钱，又冇人信佢。佢想开一个地摊卖下小食，但就算嗰啲地摊嘅工具、餐车都要钱噶，点算？佢周围问人借都借唔到，最后走嚟当铺。佢同个当铺老板话：我唔想将笔钱存入银行，我又唔想使咗佢，因为呢啲系嫲嫲俾我嘅钱。如果存咗入银行，就换咗另外一啲钱噶啦。我唔知点算，我好想做生意啊！可唔可以你帮我保存住呢一笔阿嫲俾我嘅钱，然之后你再借啲钱俾我啊？我有钱我就赎翻噶啦。望住呢个人，满面都系眼泪，拎住嫲嫲俾佢嘅手尾钱，希望重新开始。最后当铺老板就话：咁啊，呢度几多钱啊？20万。好啦，咁因为我哋当铺嘅价值咧，唔可以同你等同噶，我唔可以俾翻20万你，19万啦，你收唔收啊？呢个陈先生话：好啊，好啊，好啊。最后佢用钱就当咗19万出嚟。俗语话：浪子回头金不换。今日呢个陈先生拎住呢个当翻嚟嘅钱，自己去做生意。后来听讲过咗冇几耐，佢已经能够赚到佢自己嘅钱翻嚟啦，就再去当铺换翻嫲嫲俾佢嗰啲钞票。人嘅一生由自己决定，不过今次呢个陈先生嘅大彻大悟、回头是岸，靠嘅就系嫲嫲遗下嘅一份爱，同埋嗰20万嘅手尾钱。 When I am down, and oh my soul so weary, when troubles come and my heart burdened be, and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ay.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you more than I can breath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有啲咧，我睇咗嘅。活動啦，我成日會羨慕人哋啦，但我又始終咧提唔起即係嗰勇氣參加嘅，包括咧嗰啲長途嗰啲叫馬拉松嗰啲步行啦、長跑啦、另外一個咧就好細細個咧見到有呢啲嘢，但係咧我就真係一次都未試過，就叫渡海泳啊、你有冇試過啊？ 梗係冇啦，都冇咁叻嚇，都唔去到嗰個水平。 但我成日覺得嗰個感，即係嗰感覺應該會幾特別 嘅 嗬。 特別嘅，但我好驚咯嚇，即係大家喺嗰、那個大家準備嘅時候，一二三，哇，好多人插針， 個個跳你準備跳， 係啊。 喂，小生跳啦！ 唔系， 我都觉得，我谂都唔谂。 我咧，即系如果以我自己啲咁渣嘅泳术咧，游出浮台都稳稳地啊！你哋会唔会 游水唔得？ 会啊！ 马拉松有谂过，马拉松曾经系真系有谂过，因为嗰阵时候都去 gym 去得几密嘅。咁其实就日日就喺嗰度狂跑、丧跑咁啊！有人同我讲就喂，你横掂每一日都喺呢度跑成六七公里，如果系咁嘅，你不如直落去参加半马先啦咁样。咁咧，一听佢咁样讲，佢就。原来要训练嘅， 要噶， 系啦，就唔同你 leisure 咁样每日翻去就系跑五公里或者跑七公里嘅，你系需要训练嘅。咁我就算啦，打消呢个念头，唔系咁容易噶， 跑姿又要训练， 系啊，咁样咯， 冇错。但系我觉得人生咧，点都要玩少少呢啲嘅。 你有啲咩我哋可以考虑下？ 你唔会考虑噶啦， 唔系。 不过我见到有个新闻，佢就话咧停咗两年嘅嗰个叫维港泳啊。终于今年举行啦嘛， 系 啦，会搞翻啦嘛。 呢个太遥远啦， 太 遥远啦。 你咪攞浸一浸水上翻嚟。 唔系我睇下电视当系有咗。 唔系啊，你直头一嚟嘅话，你就可以喺个起点嗰度影张相，咁跟住即刻搭车，咪即刻搭车，搭车去嗰个终点度 跑快啲， 跟住搵水淋湿个身， 除翻条裤， 搵水淋湿个身，我到咗啦，黐你噶，黐你。 系， 你就做埋呢啲咁嘅嘢噶啦。 跟住自己就系搭个台一二三，自己企上去一次嗰度。 你唔记得你自己个名？你咪贪心精。 我赢咗啦，咁样。 到时咧，两位颁奖俾我啦。 跟住啲人睇报纸，明明嗰个得奖唔系佢嚟嘅， 系啊 ，Facebook 影晒自己嘅。我所以呢啲咧都系需要少少，即系练，唔可以一嚟就嚟嗬，真系要，就算无论系由渡海泳又好，好似阿 Joy 话斋，真系要练下先。 要练噶，有啲嘢又会唔会或者觉得人一世物一世嘅话，你真系好想去练啊，或者去做噶。嗱，其实我觉得晏少少嘅话，我哋要访问嘅嗰一位朋友咧，讲紧嘅就系陶瓷家。咁其实咧，陶瓷我觉得都系你唔知点解佢就会突然之间，除咗睇人鬼情未了，你好上学之外，系咪？系咪？咁但系除此之外嘅话，我觉得都系有好多人嘅梦想嚟。 系啊， 有好多人都有玩啦，譬如可能讲紧阿梁咏琪啦，又讲紧嘅就系阿林嘉欣啦，都好叻啊，有啲作品都好靓噶。 我想问咧，因为我真系一个喺门外看啦，我都同阿 Joy 讲， 有冇谂 所费嘅费用咧，或者系要投入去嘅 费用唔多，其实真系费用唔多。 同埋咧，系咪用我哋付出嘅嘢有几样嘢去计噶嘛？一系钱，一系时间，一系心机。时间系咪好耐先至有少进步？ 我自己本人就系啦，因为我真系自问喺陶瓷方面嘅话系冇乜天分嘅。系啊，有好多人一上手咧，你见到。咁我应该整到嘅啫，我系有某啲嘅技巧嘅话咧，系到而家我都拿捏唔到嘅，所以一阵间要访问呢一位陶瓷家嘅话，我觉得真系要好好地向佢取一取经。 好犀利啊！ 唔系咁容易 喺国内都有工作室噶， 系啊，知道啊，系啊， 一个出名嘅地方叫景德镇， 冇错。咁其实都好啱我哋嘅亲子时间，因为点解咧？我会见到有好多嘅陶瓷教室咧，好多时间都会有一啲嘅小朋友去玩嘅，以及啊就系会系爸爸妈妈同埋小朋友一齐去做一个作品， 亲子活动。 到最后咩时候你见到出嚟好靓噶， 同埋咧，我想问咧，其实系咪你？不过你应该喺屋企自己整。 我屋企有工作 室。系咪要买啲唔知咩嘅炉啊，定系唔知转嗰嚿嘢嗰啲咁？ 嗱，我如果你要咁讲嘅话咧，即系当然，如果你话我自己少少嘅认识啦咁你可以有两种嘅。有一种嘅话，如果你系狩猎嘅，基本上你都唔需要有个拉杯机嘅。咁、你只需要买啲泥，你翻去就已经搞到噶啦。但系问题系在于，如果你需要自己喺屋企烧嘅话咧，我就劝大家唔好，因为其实有好多嗰啲什么嗰啲电咧，系、你要教一个三相电啦。 啦，又好多時候你買個樓啦，啲嘢係會比較複雜一啲，同埋覺得都幾嘥電下嘅。 投資又多咗。 即係若果你要喺屋企度做個工作室嘅話，不過呢啲都係後話。我覺得若果你話真係想去經驗一下，就係即係陶瓷帶俾你嘅開心嘅話，去 join 一啲 class 啊，或者去 join 一啲喺工作室嗰度，你就落去玩會好好多、嗯。因為你玩完之後洗乾淨嘅手之後咧、嗯，就乾手淨腳啦。 會唔會搞到成地都係嗰啲？ 一定會。哦、所以我同你講就係、是，如果你喺屋企度 set up 一個工作室，你自己又有自己嘅搖，又有自己嘅拉杯機嘅話咧，係兩回事嚟嘅、嗯又或者你要 reclaim 翻啲泥嘅時候咧，佢其實係一個幾污糟嘅工作。 好多嘢咧， 你明嗎？ 你冇發現原來喺屋企整咧，其實複雜好，即係係會污糟好多。譬如我屋企自己剪頭髮都係嘅， 係啊， 哇，嗰啲頭髮碎飛到周到都係， 你自己剪， 仲要黐落自己啲衫度，你搞唔掂㗎。 有時收下啲側邊啫嘛。 所以我諗到啦，如果我同阿院長去玩咧，就去阿約約屋企玩，玩完我哋跑落去。 要唔要播 Melody？ 哦， 我自己收， 你坐喺前邊。 日再次超过3000宗，再多21名的确诊患者不治，累计超过402700人染疫，3158人死亡。国务总理金富谦主持召开中央灾难安全对策本部会议的时候说，长者和疗养医院入住人员第二针新冠疫苗和加强剂的接种相隔的时间将会从原先的6个月缩短至4个月，50多岁人士的接种相隔时间缩短至5个月。他又说预计年底前共1378万人接种加强剂，并呼吁全民踊跃预约接种。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51点，跌62点，总成交金额520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9点，升6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8元，升5.5，盈富基金25.78元，跌2仙，美团294.6元，跌2.8元，泡泡玛特57.95元，跌2元，阿里巴巴164.3元，跌9毫，港交所462.2元，跌3.8元，恒生中国企业93.18元，跌3毫，比亚迪股份300.8元，升1元，药明生物112.1元，升1.9元，吉利汽车26.85元，升5毫。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88，英镑10.458，瑞士法郎8.367，澳元5.674，加元6.201，新西兰元5.444，欧元8.815。每百日元对港元6.78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009。日经平均指数报19674点，跌133点。港金现价报17220蚊，跌1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4.67美元，卖出1855.1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返新界区啦，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快线有工程，咁而喺青沙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呢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界限街去观塘方向近着白雀街一段就比较挤塞，车龙排到去花墟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呈祥道落葵涌道马街烈荃湾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其實如果係我哋聽日可以教電器啊咁樣噶。 嗯， 我唔要馬路 B， 我要用翻馬路 C。係 咁啊。 喂，升咗級喎 ，C 變 B 喎。 係啊，再遲少少嘅話就變馬路 A 喎。 係啊， 呢啲係我 personal 嘅原因。 即係你中意 C， 你永遠都係 C， 係咪？好啦，嗱咁其實講話電器咧，誒，你哋中唔中意買電器㗎？ 麻麻地， 小家電其實我真係好中意， 麻麻地， 係咪啊？ 但係我唔係好明喎，咁你嗰樣嘢壞咗，你先可以買新㗎嘛？ 唔一定㗎， 因為你四個風筒，五個雪櫃㗎嘛。 送俾人咯。送给别人先， 你唔送俾我， 跟住先，即系买俾自己，我冇乜点整烂嘅喎。 同埋你好似个吸尘机咁咪就系要买咯， 我买线啊嘛，系咪？ 系啊， 以前阿中意我持架 keep 啊嘛，见到条五数嘅，而且咧我系咪买嘅后害线？ 我有几样嘢想买， 我未讲， 我知， 好开心。 买嘅后害线， 买嘢开心啊！ 系啊，佢嗰个吸尘机嘅话，原来系会自己咧真系搞到有一个嘅 program 咧，佢自己会喺自己间屋嗰度，我而家开始吸啦，吸完之后佢就话吸完我而家翻屋企， 佢话佢翻屋企啊， 自己翻翻屋企， 佢个位喺边啊？即系边度出就边度入， 冇错啦。 正， 但系你系咪要同佢清洁翻噶？ 要噶，当然 系咯，因为你要掟翻佢内在污糟嘢啊嘛。 系啊， 马老师就太耐冇掟啲污糟嘢，所以咪咩塞住咗咯。 其实佢都系机械人嚟嘅， 系， 但系佢好食电。系嘛？你会唔会啊？ 冇错， 好嘥电， 好嘥电， 嘥电。 系啦，咁你中意买啲乜嘢嘅 Ten He 啊？ 喂，嗱，有几样嘢我真系想买嘅。第一，我想买一个洗碗碟机。 好冇用嘅， 唔系咩？ 我觉得唔干净，我觉得 要平要用我其他五干净， 真系唔干净。因为我觉得洗碗咧系一个几对我条腰几劳损嘅工作嚟嘅。 洗碗同你条腰有咩关系啊？ 低啊嘛， 佢高啊嘛，佢高咪要屈低个身嚟洗咯。 你嘅洗碗盘有问题？ 系啊， 嗰个洗碗盘 有卸碗， 咁或者你坐低洗， 坐低 系啊，坐低系，我真系觉得系咁样。你用你自己嘅高度嚟去调校嘛。你应该调教你自己。 你睇人哋嗰啲洗碗姐姐全部坐喺度洗噶，一盘一盘坐喺个厨房地下洗，我见 过。万线裤， 万线裤， 咁仲系第二样嘢， 冇咁辛苦，系毛银线裤。 啊，毛银线裤， 毛银线裤， 我毛银毛毛银睇你啊，毛银睇你啊， 毛银 Connie 啊， 系毛银 Connie 啊，你要买洗碗机系咪？ 系啊，咧仲有咩机啊？ 唔买咧？ 因为唔知摆边度好啊，太大座啦， 气候麻烦， 好大座， 好大座， 好大座噶。 哦 ，OK。 同埋嘅就系有好多要耗洗水， 系啊，同埋 佢射嚟射去噶嘛，啲 水， 同埋你谂下，你又要打开佢，逐个碗砌，又要收翻埋去。我不如用个 洗碗啦， 系啊， 所以算啦，都系唔买。另外一个我想买一个好贵嘅咖啡机。 哦， 好贵嗰啲，即系过万嗰啲， 哇，咁贵噶， 好贵噶， 系咪买埋个人翻嚟同你揸嗰啲咖啡，咁贵嘅咩？ 你讲紧系好大价嗰啲咯，我 又唔系好大，唔系， 我知你讲边只，系啦，我以为你话餐厅嗰只啊，即系可以自己。 有咩 攞支笔写字？马姐摆喺度，我生过嚟攞咖啡就系自己。 有咩你真系想买但系有买噶？你而家讲嗰啲全部都系你想但系冇买噶。 短期冇买过嘢，短期即系假 即系冇买啦，都系得个谂字啦， 系得个谂字， 同你所有嘢一样啦。 咁你咪觉得行天梯铺条嘅后害线？ 后害线啊！睇电视机啊！ 系啊！ 我最中意睇电视机啊！ 系啊，冇错。 其实全部都一样噶。 系啊，八十五寸。应该几贵靓，真系超靓。 但八十五寸咧，你屋企如果得个三百尺咧，你只眼咧睇得好辛苦。 你知死啊！ 系啊， 嗱，如果平要超轻，几多护琴胎啊？但呢件买到只后胎听先见。 几胎啊？ 吓？ 几胎啊？ 佢个电视机咧就好似你讲嗰啲话， 八十 几寸，八十几寸，基本上系 成 个 影院嚟噶啦。 佢有冇攞块窗帘布拉翻？睇嗰只拉翻。 跟住叫老婆得啦， 系咪？叫老婆做咪飞系咪？大位 好无聊，跟住到最尾嗰时候，佢话好多时候咧，你睇一啲嘢咧，由左边去右边，一个 你要拧 个 头啊， 系啊， 系咪好辛苦啊？ 跟住好辛苦， 系啊。 我话其实你有冇谂过，根本上人哋系有个方法去教你，你屋企应该要买几大嘅电视机， 计翻 条斜角啫嘛，斜角线之后，跟住睇下你自己嗰个电视机摆嗰个位嗰度，同埋你坐嗰个位系几多，就知道噶啦。咁其实佢就你唔可以咁啊，你买得太大个，佢会晕。 唔系大就好噶，你咪。好似長日坐呢個戲院第一行咁咯， 咪就係咯， 係啊， 成個都我高個頭， 我最憎嗰行。 芝麻加油浓你系咩？系啦，嗱，咁啊头先你有讲到啦，你中意买嘅呢两嘢啦，咁其实就系阿小张张就唔买嘅。 我好少买电器， 我希望， 因为我觉得真系要用先买咯，买完之后如果摆喺度冇谓买啦咁。 我想问下小张， 电器我真系会用到佢烂嘅。 你有冇买嗰啲飞碟机啊、多士机啊、 焗炉 机嗰啲？ 乜都冇，我净系买过一， 真系好无聊。 我买过一个啫，都冇用，冇乜点用，唔系。 买咗咩啊？ 铲头机， 铲头机， 嗰啲铲头发嗰啲咧， 哦、 即系自己， 我知啊， 男仔青头咪自己铲嗰啲咧， 系 咩头啊？ 铲头咯， 哦、okay ， 见到你个头，你都系铲噶。系咪？你个头都系铲嘅。 你讲 green head 啊嘛，系咪？ 系啊， 我知道你听到啲乜嘢。 你听到咩啊？ 唔紧要，咩人听到啲乜嘢噶？ 我冇讲衰嘢喎。 冇啊，我听唔到啊。 你铲头啫嘛。 系啊，系、 哦 okay。你头先系讲咗一啲嘢嘅。 唔系、啊。 但唔紧要，咩人听到啲咩嘢咧？系、哦、咪、 okay ？但系咧， 啲衰人就听到啲衰嘢。 唔止我一个噶，好多嗰啲留青嗰啲男士咧，佢都系自己铲嘅啫。 系啊。 我都系，我依家都有。 系咩？ 系啊， 哦、其实铲后边难唔难咧？我想问。 铲后边好难啊！我后边 就难，后边就难。 系啊， 因为你手咁样咬唔到又 要 乜 嘢 con 到嘛？又要咩？ 会一忽忽嘅，唔好自己铲。 系啊， 系啊，因为你铲到去一个位咧，你停咗咧，咁佢有一条界， 有条界喺度。 系啊，唔好喐算，真系。 你咪当系 pattern 咯。 咩 pattern 啊 ？pattern 你自己啲 pattern 啊？ 你个 pattern， 你有大 pattern 同埋细 pattern 咁。 系有肥 pattern 同瘦 pattern。 你一定要， 你一定系肥 pattern。 好，废话少讲，我哋而家即刻 进入正题， 进入正题，进入直路。 听 好啦，咁要就喺客家婆来啦，即系听 he pan 电器篇啊，第一个、最中意睇嘅就系 电 视机 ，OK， 听 C 机， 听 C， 听 C 机系啦 ，content C 就系睇电视啊，听 C 机 ，content C 好似英文 系啊系啊 ，content。 Contents, oh, contents. Would you like contents? Yes, very much. All the time. 第二样嘢，我好中意嘅，就系洗衣机、 洗衣、 射衣机、 射啊， 系啊，射衫、射衣机。哇，今日有啲难啊， 嗬，难， 唔讲我都唔觉。好，第三样嘢嘅就系，哇，最近咧就系发觉咧，有啲人咧买到成萬几蚊一个听翻煲电饭煲。我真系唔知道咁贵嘅电饭煲，就煲出嚟系咪特别好食啲咧？ 我唔知 有冇试过， 冇试过 系咯。好啦，另外仲有嘅就系、 是、咁样嗰啲， 冇错。夜晚啊，夜晚黑咧，哇！如果你真系用佢嚟去冲翻个热水凉，就会好正嘅，就系热水炉， 热 水炉，热水炉 ，OK。好啦， 炉字点讲啊？ 炉 炉 炉系啦，炉就系广东话，客家话就系炉，热水炉。好啦，去到第五个咯噃，我哋重复翻头先个炉啊吓。冬天嘅话最好嘅就莫过于开翻个暖炉啦，暖炉。 暖 暖啊， 个暖又好难啊。不如我同你一齐咧 ，delete 咗呢条题目， 唔得， 好嘛？ 总之问呢条问题唔答系咪？ 系啊，啊真系啊， 放弃啊。 OK， 好，我费事写。 你信佢啊？你信佢啊？ 我今次信一次。 嗱， 我真系冇写噶。 好啊，暖炉吓。 暖。 好啦， 其实咧，讲一字都好难。 热水炉，暖炉， 热水炉好似闹水炉。 衰佬， 有冇谂埋啲衰嘢啊？人哋客家话嚟噶嘛？ 哦，对唔住， 好啦，第六样嘢啦，就系、是、我哋成日喺个直播室嗰度咧都要开嘅、啊，有时觉得好似系啦，奉扇。 风 扇系啦，风扇声啦，好易啫 ，S A N D 或者 S E N。好，第七样嘢啦，夏天嘅时候，哇， 冷气机 系啦，冷气机， 冷气机 系啦，广东话系冷气机，客家话系冷气机。好啦，第八咯噃，当然啦，食剩嘅嘢嘅话，我哋要摆落 雪柜、 石柜、 石。 系啦，石区系嘛？其实你将前边嗰啲嘢一起加埋落嚟嘅话，你会觉得，因为佢好少重复啊。 嗯、 你就系得个热水炉同埋暖炉重复个炉字啫嘛，系、咪？好啦，去到第九个啦噃。当然啦，如果你喺屋企度中意煮饭嘅话咧，呢个就不可少嘅，就抽油烟机吓。 冇、错。 炒油烟机。 炒啊！ 小心啲啊！ 炒 油烟机。系啦，油烟机。好啦。嚟到最後咩一個啦噃，就係、是、我最近買咗好開心嘅係 吸塵機， 係啦 ，keep 前機 ，keep 前機， 前 機係咪好難咧？ 唔驚。 重複一次啦嘛。好，各位同學嚟啦，第一個電視機 Kitchen， 第二個洗衣機 洗衣機， 第三電飯煲 聽翻爆， 第四熱水爐 熱水爐， 第五暖爐暖爐，第六風扇 風扇， 第七冷氣機 冷氣機， 第八雪櫃 石柜， 第九抽油烟机 抽油烟机， 第十吸尘机 吸尘机。 哟，各位同学准备 铁铁声音。 喂，马小强啊， 系， 我哋唔知嗰啲全部 delete 佢好唔好？ 唔系，我阵间我真系望都唔望，听都唔听嘅第二名。 乱路， 唔听， 唔听，唔识。唔系， 点解要咁咧？哎，你学生真系好难教学生仔。 乖乖仔一听见训导，恐怕离座半步。横行直冲一个细路，自称爆炸乱舞。水泼穿了呕吐，白抱上高山不畏高。成人凭什么恐吓细路？乱跑你会出步。个个怪我傻，我也笑我傻。奋勇去挑河，惨得过我丧笑地挨住肚饿，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跑不到都想跑。Yeah， 好天会停，我未会停，马达会停，我未会停，一口气奔。休息室经已太静，打我难道企定，沿途碰损淤血太劲，打不了去敷冰，安多芬放松我大脑，刺激青春断清，毫无目的跑到爆裂，不然战绩飙顶，以我爆炸型对抗智慧型，哪怕有劣评惨得过我嗌救命还是拼命， 分得吧，争比得。十一点半之后翻嚟，风骚快人咧。今日嘅嘉宾哇，犀利啦！就系呢个陶瓷方面咧，好有经验嘅教师吓 ，Amber 嘅吓。 欢迎欢迎。 揸头，乒乓爆了头，哪怕血再流，要算背痛，我接受，全部接受。啊哈！我放弃理由，我放弃报酬，战胜了气流，跑得最远，我脚步从未退后。一口气奔跑，一支箭奔跑，跑得到即管跑，一起跑，放起脚都跑，眼睛脚都跑。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好啦，铁骑拆烟马上开始，因为惊唔够时间。 咚咚咚咚咚， 咚咚咚咚咚咚， 好，非常好啊吓！咁啦，试完你嘅冷钟之后，我哋就即刻嚟铁骑拆烟第一题。朱茵有一首歌叫做咩名？所以黄贯中作咗一首洗衣粉嚟表白佢嘅情结咧？ 先张 张， 冇错，谢依琪， 谢依琪系啱嘅，冇错啦，好犀利啊！ 其实我真系唔知道，我睇洗衣粉我先知 道。系啊，我系摆到明嘅，因为我惊你哋唔识啊嘛。 快啲啦！ 第二题， 使乜咁快啫？ 听住， 佢吹你喎。 系啊，唔紧要。啲明星咧话唔听话，会被形容 咚咚咚咚咚， 小强 石区， 石区冇错，被放入雪柜嗰度咧冷藏佢啊！ 你今日好似唔系咁牛豆啊，都几快喎， 系啊， 唔好嘈啊！ 听住，主持人睿睿最近买咗一。小张张 ，keep 千 key，keep keep keep 千 key， 千 keep 千 key，keep 千 key 啊！哎，我帮你代答啦， 你都错 ，keep 千 key，keep keep 千 key 系啱嘅，吸尘机吓。第四，知唔知道咧？最食电嘅电器 number one 系小强强， 你话唔得？ 不是 唔系读铺啊， 订听翻爆， 两个都错， 我补得 先。喺晚饭嘅时候， 咚咚咚， 好小强强， 听视剧 系电视剧，系用咩嘢捞饭啊？系电视机捞饭啊？吓，第六题，1960年啊，新兴集团嘅主席用腊肠系小张张， 听翻爆， 啱啦，佢好犀利啊，用腊肠同埋糯米喺北角渣华度推销电饭煲啊。 逐會推銷， 冇錯， 因為啲人嘅 成績好好。頭 先講 信興集團啊， 係 啊，好犀利，歷史嚟嘅，所以可以講。好啦，第七題，有時你見到咧有啲模特兒喺影相嘅時候， 當當當當， 小張張，冇錯啦，開啲風扇好大， 吹 啲頭髮， 吹啲頭髮， 係啦，整個製造呢一個咧非常之瀟灑嘅效果嘅。第八題，乜嘢滴水啊？若果 病人咚， 小強強， 冷氣氣 係啱嘅嚇，滴水造成別人嘅遭嘅騷擾嘅話咧，係會被檢控咧同埋罰款嘅嚇。好啦，跟住小強塊面好油啊！ 咚， 係小張張。 超搖煙機， 超搖煙機係啱嘅。 我提你答， 仲有咧， 我話咗唔答。 五四 三二一， 係攣奴係啱嘅， 唔得， 就係咁樣佢贏咗啦。 咁咪由佢咯，我哋啲 好心理啦。 我冇所谓， 好学不倦先得噶嘛。 系啊， 我哋啲有。 好，既然系咁，我罚你讲三次暖炉。 暖炉， 啱啱 cam 地嘅讲到 暖炉。 我谂到呢一世都记得暖炉。 11:30，我哋咧听下风骚饭。 以后边个最差嘅就罚讲。 好，翻嚟有访问嘉宾时间。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一名新型肺炎确诊者今个月14日曾经到访迪士尼乐园，乐园今日关闭一日。今朝早有市民摸门钉，有持年票嘅市民话，寻日仍然能够喺网上预约今日到访乐园，但今朝早嚟到先至知道关闭一日。亦都有市民话，需要喺今个月19日之前领取早前购买嘅年票，但朝早到场之后先至知道乐园今日关闭。政府将迪士尼乐园纳入强制检测公告，要求喺指定期间曾经身处乐园嘅人士，星期四或者之前接受病毒检测。今朝早有员工应公司嘅要求到乐园接受检测。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新冠肺炎疫情在欧洲出现反弹，预计北半球地方未来都会出现类似的情况。他认为本港接种疫苗的策略要有前瞻性，可以考虑比高风险的人士，例如是机组人员，在完成接种第二针疫苗之后，提早可以打第三针，不用等到6个月。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又提到本港举办大型体育活动问题，他说如果主要涉及本港或者是内地的运动员，相信只要完成疫苗接种和做好检测已经属于安全，可以复常举行，但如果有外国队伍参加，鉴于大部分国家采取与病毒共存的策略，这些运动员来港一定要完成检疫，不应该有豁免。外卖送递平台 Foodpanda 的送递员和公司的谈判仍然未达成共识，明天再开会。八名的送递员代表昨日和公司谈判近7小时，双方凌晨一起会见传媒。Foodpanda 营运部总监在会后形容会面取得重要进展，但部分解决方案仍然有待最后确定，星期四会再讨论各项的细节，又表明不会惩罚罢工的送递员。 中大员代表就话会视乎整体待遇有冇改善，先至决定系唔系接受公司提出嘅方案，暂时会返回工作岗位，希望星期四有好消息。在北京，国台办回应台湾民进党党团将党版修宪草案送交立法机构，内容包括降低修宪门槛。发言人朱凤莲话：高度关注民进党党团有关的动向，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修宪谋独行径。民进党为谋取私利，不顾各方坚决反对同严正警告，仍然一意孤行，誓将自食恶果。朱凤莲指出，岛内所有负责任的政党和有识之士都应该揭破民进党的阴谋算计，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台湾民众福祉。广大台湾同胞要高度警惕，自觉反对和抵制各种形式的修宪谋独行径，不要被民进党一步步绑上台独战车。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88点，跌125点，总成交金额57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6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6.5元，升4元；盈富基金25.72元，跌8仙；美团292.6元，跌4.8元；泡泡玛特57.95元，跌2元；阿里巴巴164元，系跌1.2元；港交所462.4元，跌3.6元；恒生中国企业93.02元，跌4.6元；比亚迪股份298.6元，跌1.2元；药明生物111.8元，升1.6元；吉利汽车26.8元，升4.5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4.87，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7，人民币6.388，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1，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698点，跌109点。港金现价报17,21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3.15美元，卖出1,85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去洪隧方向现在就没有车龙，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接近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跟住华兰路嗰段咧比较车多，排到去太古坊；司徒拔道落山去皇后大道东，龙尾东山台。咁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咧比较多车，排到去芜湖街。咁喺封路方面，干诺道西咧，因为有紧急维修嘅关系，干诺道西去湾仔方向，近住港澳码头嘅慢线系需要封闭，经过要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呈祥道落去葵涌道马加烈桥底去荃湾，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方向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在转弯、转线或者超车之前，记得要打方向指示灯，切勿胡乱切线。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睿、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好啦，玩完呢个客家婆嘅游戏之后呢，我哋返嚟就有今日嘅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对于陶瓷呢好有兴趣同埋都有经验嘅 Sarah 啦，我哋之中呢一定可以同外面嘅嘉宾呢更加对嘴型啦，倾得更加多嘢啦。 好 多好开心。冇错啦，佢就係童谣嘅创办人 Amber 嘅。早晨早晨， 多谢晒你。 大家好， 我大家都系姓李噶， 系啊， 李彤啊嘛， 系啊系啊系， 李彤小姐， 我又叫彤彤咧，我有， 系啦，你儿童， 你系垃圾彤彤啊嘛，我知道， 欢迎晒 Amber， 系啦，讲到嗱小朋友嘅陶瓷班或者甚至大人都好啦，我知啊 Amber 咧，其实你哋嘅工作室咧有小朋友学生啦，头先咪后都问到咧，有六岁到咩话到八十岁都得嘅， 都有 可以学嘅，咁啊学呢一个陶瓷咧，其实嗱阿 Sarah 有学，我又冇啦，其实有冇咩嘅要求咧？譬如话要耐心啊，要手细够灵活。要脑筋转得快，有冇咩嘅特别嘅要求先可以学呢样嘢嘅咧？其实 做陶瓷任何人都可以做嘅，即系冇话年龄限制啊，或者点样啦。但系就一定要好有耐性啦，同埋就比较唔怕易污糟啊。跟住同埋佢系练你嘅耐心嘅强大嘅，因为其实我哋做陶瓷 耐心嘅强大， 冇错系啊，好多嘢都系 咁宏伟嘅，呢、這个 我完全符合晒。 是真的需要的，因为你就算你是整了很多年啦，咁我哋有很多嘢，佢有不同的 steps 噶嘛，佢有很多个 process 嘅，咁如果你其中一个 process 唔 OK 嘅话，你又要重新再嚟过、 哦， 所以就其实系不断 repeat 地去令 失败再尝试，尝试再失败， 系啦系啦系啦， 诶得你，你一生都系失败再尝试，尝试又失败，咁你都系你啱你玩，咁咧我想问啦，其实 Emma 咧，我哋大家都有个意见，咁后生嘅。 系啊，咁犀利， 咁后生嘅，佢好似啱毕业嗰啲中学生咁样。 所以我真系决定跟佢。 佢已经有好多嘅不同工作室啦。不如问翻 Amber， 你其实几多岁开始接触呢一样嘢？ 我十岁开始接触陶艺嘅。咁嗰阵时我喺英国读技术学校，我哋陶艺同埋美术系分开两科，同埋系一定要读嘅。咁嗰阵时就英国有好多嗰啲。公開試噶嘛，你要考，跟住 in order 地去升班啦。咁嗰陣時你就可以揀你要考乜嘢類型嘅科目，同埋揀咩科咯。咁我就一直讀到高中畢業啦，跟住大學都喺英國都係讀陶藝嘅，係啦。咁讀完啦三年之後，跟住就翻咗嚟香港啦。 咁就幾時開始決定將佢變為一個事業啊？ 其實我當初未翻嚟之前咧，我就本身喺英國嗰邊係繼續讀master 嘅，咁嗰陣時就係讀文物修補，陶瓷文物修補。 文物修補， 係啦係啦係啦。咁、但係後屘就因為屋企出現咗啲問題啦，咁跟住我就翻咗嚟。咁我翻咗嚟嘅嗰陣時，我就嘗試地去揾同陶瓷有關嘅工作啦。咁就發現嗰陣時就比較少。咁少嘅嗰陣時，咁我就諗我咁如果係咁，咁不如我就嘗試地去係啦，嘗試地去做一個陶藝家啦，咁樣啦。咁就嗰陣時就喺柴灣租咗個studio 嘅，咁我就自己做。咁但係就發現即係香港同外國嘅生活 obviously 好唔一樣啦。咁就為咗可以 stable 咗成個 income 啊，所有嘅流即係呢啲。 开支 系啦，咁所以就我哋就开始教班，咁嗰时我就自己一个人教嘅喺柴湾，咁就一对二，咁就逐啲教，跟住就发现哦，原来都几多人想学呢一样嘢嘅，咁就一直教下，跟住就不断转 location， 跟住就越教越嚟越多学生啊，跟住个 age range 亦都越嚟越多嘅话，咁咪而家就。 香港有四间工作室， 香港有四间工作室， 就国内有两间， 系啦，国内有两间工作室， 景德镇同埋 珠海。 嗯，我其实都真系孤陋寡闻，因为我真系冇谂过嘅就系原来陶瓷，即系你做一个一个陶艺家，原来你系可以一路咁样读书上去嘅。因为我感觉上喺香港嗰度俾我接触嘅话咧，系好 leisure 嘅呢样嘢。 系， 其实就系即系我唔会觉得佢系一门 学 科啦，你可以读啦，你可以考啦，你可以有一个即系资格一个认 证啦。其实有冇考嘅？即系有冇一啲嘅证明？又或者有冇啲等級，譬如鋼琴都有幾多級幾多級，陶瓷有冇 嘅？即係如果係即係全世界地去講嘅話，其實佢哋有好多公開試嘅，即係好似你考嗰啲唔同嘅level， 例如話你由初中你要升過去高中，咁佢有好多呢啲咁樣嘅。 佢點樣評審你咧？ 佢評審嘅話就係佢會出一個 exam 嘅一個 theme， 咁個 exam board 咧就會話俾你聽，嗱我哋今次個主題係做乜嘢？例如話我哋做動物嘅，咁跟住佢就會揀好多個唔同嘅做法，例如話你係用機械整啦，或者你係手捏啦，或者你係 mass production 啦，你有分呢啲嘅，跟住你就要按照佢嘅嗰個俾你嘅嗰個主題，跟住你就要做好多 design 同埋 sketchbook work， 係啦，咁 sketchbook work 嗰陣時。讲紧一个 topic 就做四五本 sketchbook 噶，咁就所有嘅全部都系按设计，跟住你又要 study 好多唔同嘅艺术家啦，去做多啲 reference 啦，写 report 啦，跟住之后你先可以去做创作， 系咪嗱？系咪真系？ 我听到一半会起身，有佢啦，算啦，有佢啦。 咁嘅嘢我唔读啦， 有佢啦，唔该。 我可唔可以理解上好似系时装设计咁样？ 可以 系咪啊？即系 佢 有一个系列嘅嘢要你做出嚟嘅 present， 冇错， 俾你嘅 系啦。 咁你考一次试咪要好耐咯？ 系啊，我哋如果例如话我嗰阵时。我哋叫九年班，英國九年班即係 GCSE 個 level 公開試啦。嘅嗰陣時，我哋就係嗰一年就係 prepare for 呢一樣嘢 㗎。哇！ 係啦，咁你就一早就收咗個 exam board， 咁跟住之後你就要將佢分開，例如話今次個 exam board 係兩個 topic 嘅，咁你就將你啲時間分開，咁就兩個唔同類型嘅，咁但係你就唔可以做同樣，即係例如話你呢個拉杯，你嗰個就唔可以做拉杯咁樣，即係佢有好多 techniques 佢會限制於你。咁 你自己嘅作品亦都要顯示到， 冇錯啦， 你自己嘅技巧。係 啦，跟住你又要做好多 sketchbook work 啦，嗰啲係 supporting work 嚟嘅。跟住之後去到考試嘅嗰一日，就要直踩十二粒鐘。咁嗰個十二粒鐘咧，就係你已經可以之前可以 prepare 曬你所有嘅嗰啲泥要用嘅嘢啊，你嗰啲嘢 就做一次出嚟俾佢睇啊。 係啦，你要做咗個 sample 先，咁個 sample 啲先生覺得你冇問題啦，哦，你可以入考場啦， 先至可以入考場。 係啦，跟住你就入考場。咁嗰個 人都癲 啊！係啊，嗰個 我以為走得啊，十二個鐘頭。 係啊，我俾我 唔 係， 係啊，你哋入考場，考場之後跟住你就個個戴住 headphone 噶啦，因為大家唔可以傾偈噶啦嘛，真係好似 但 係 十二個鐘頭之後先進入考場啊？ 唔係，即係你。prepare 咗所有嘅 sample 先，跟住你就入嗰十二個鐘嘅考場，係啦，咁就入到去啦，咁你就已經嘢已經喺曬你張台嗰度，有曬你 sketchbook 嘅啦，咁你就將你整咗嘅嗰一件 sample， 例如我個 sample 係一隻藍色嘅杯嘅 ，for example， 咁你就要將佢做翻一個 一樣 嘅嘢， 因為一樣嘅嘢 證明係你做嘅。 通常個 sample 咧係講十分之一個 size 嘅啫，係啦，咁跟住你整嗰件嘢嘅話就係 exactly 嗰件嘢。 但 係 如果嗰下真係失敗咗，咪？功虧一篑咯， 咁咪唔 pass 咯， 咁所以就有好多嘅嘢，佢會例如話佢會有三個考官就坐喺嗰度十二個鐘啦，跟住當你整緊嗰陣時，其實佢哋會記錄低好多嘢嘅，即係如果你話你整完嗰件嘢，突然之間你拎過去放低喺個 shelf 嘅嗰陣時，佢爛咗嘅話，咁佢唔會扣你分嘅嘛，因為佢係 睇到你點整， 係啦，佢 observe 緊你成日整嘅過程，跟住當嗰件嘢燒好咗，如果佢唔成功 ，which is 陶瓷成日都發生噶啦，咁佢都唔會話特登性地去扣你分嘅，因為呢啲嘢都係大家知道做陶瓷嘅嗰個 nature 係會發生嘅嘢咯，係啦。 聽完我都有啲褪態，即係原來咧搞一大輪到真係會裂啊，會爛啊，跟住就冇曬喎，係咪啊？ 有冇啲譬如陶藝家，譬如可能你講緊嘅呢一個都係你唯一嘅一個出路咧？正如好似你咁樣講嘅話，就係話我考咗呢啲試。或者我讀咗呢個書啦，人哋我就一定要開我自己嘅 workshop， 我要收學生，我先至可以嘅就係即係做到就係、是、我自己生活啦，即係要 earn 我自己嘅生活咧，會唔會係咁樣？我見親好多個都係咁，但係我有時咧我又會見到，譬如可能有啲未必好似你咁樣嘅話係要讀出嚟嘅，譬如可能我有一次我係睇咗一個日本嘅一啲陶藝家，佢哋嚟香港度做表演咧，佢哋就係直頭喺一個嘅就係工作室嗰度去幫手師徒制嘅。佢就會教你，咁跟住咧，你就係不停去做埋嗰啲好下難嘅嘢，係啦，跟住慢慢可能就係唔知幫佢猜泥猜幾多年先俾嗰啲俾你掂 喎， 有冇啲咁樣嘅一啲出路 㗎？每一個地方嘅 的做法都很不一樣， 很不同 喎、啊，即係好似例如話你在外國的那邊、其實外國很少教班嘅，係、我覺得那些通常都是自己跟住就可能整一些產品，跟住就賣出嚟，無論你是一個 design house 又好，或者你自己整一些杯杯碗碟碟嘅，咁、就可能用翻自己本土的泥啦、或者係屋企附近的嗰啲泥啊水啊地去令到可能那個人佢喺條村入邊佢專門做呢件事， 好有特色 咯、 啊， 係啦。咁、如果你話喺外國教班，其實是很少嘅、其實比較教班， 但冇人教班。咁啲人喺邊度學啊？ 就係因為學校已經有呢一科咯， 係 啦，即係如果就係有呢一個，係啦，如果有呢一個教育嘅情況下，其實大部分 就唔會坊間有啲興趣班教嘅， 冇錯，香港係冇噶嘛， 係啦， 係 香港嘅話就係有一兩間學校係有得讀。呢一科咁亦都有畢業呢一科嘅，咁但係就 compare to 嚟講嘅話，就唔會話好似我哋一讀就讀四年，一讀就讀三年咁樣咯。咁、所以就香港係其實係一個好 special 嘅 case 嚟嘅。咁、香港做陶瓷嘅話，一嚟就因為所有嘢都比較貴啦，咁同埋所有人嘅時間都比較。即係 tight 啦，佢哋冇咁多時間地去學呢啲興趣班諸如此類嗰啲嘢，咁亦都為咗要去 balance 咗嗰個 income 同埋嘅 expenses 嘅話，咁、教班就係一個非常直接嘅方法，地去可以聆聽到呢一個興趣咯。 明白。嗱，其實咧今日咧本來咧都係一個親子時間啦，咁我哋頭先都提到啦，六歲都可以學小朋友咧嗱。我自己覺得就係有啲家長咧揀興趣班咧或多或少咧，第一如果太多人學嗰啲，佢未必會學，要入呢個名校嘅時候話俾人咧，喂，我學呢個豎琴啊，係啊，即係啲比較偏門啲可能會特別啲咯，吸引到老師啊、校長嘅喜好啦，唔知啦嚇，有啲人咁講啦。咁嘅陶藝嚟講，算唔算而家咧兒童嘅興趣班裏邊冷門啲㗎 ？Amber， 你覺得？ 其實冷門都算係冷門嘅，但係就而家就越嚟越普及化啦。咁因為而家好多學校其實都有得讀 ceramics 呢一樣嘢嘅，係啦，即係好多中學啦，佢哋會個美術課室入邊可能會有 ceramics 呢一 part 嘅，而家係係啦，咁我哋從中都有好多先生會入嚟做我哋嘅 training， 跟住 in order 佢哋翻學校地去教咯，有嘅係啦， 就 train the trainer 啦， 冇錯啦，係啦係啦，咁而家就都未話完全係好似普及到好似學鋼琴啊或者諸如此咁樣嗰啲嘢嘅，佢冷門嘅話就可能係同一啲。fencing 啊、溜冰啊嘅嗰種 standard 咯，暫時仲。 但小朋友學會唔會難啲咧？第一，佢大小肌肉可能未係好似大人咁叻啦，啲手指仔啊咁樣樣，同埋佢對成個過程啊，譬如頭先你話，哎呀，原來咁容易，全部都爛曬喎。咁小朋友嗰、即係接受呢一種嘅情形咧，比大人係弱啲嘅，即係佢覺得嚇咁辛苦爛曬啊咁樣。 或者你講到呢一樣嘢需要耐性啊嘛，小朋友應該就好難話坐喺度，即係幫你整隻藍色嘅杯咁樣，係咪？係啦，會唔會即係有少少難度？ 其实对小朋友来讲呢，反而你越觉得他越没有耐性呢，其实你可以即是只要你不要限制于他整什么东西，你就比较泥给他。跟住佢就可以 任佢猜， 他就可以静静地咁坐喺嗰度。 佢通常细路仔最中意猜咩？系咪？ 通常可能猜啲碗啊，猜啲碟啊，系啦，捻一啲恐龙仔啊，或者匙羹啊咁样嗰啲。咁佢哋都会，当然我哋会俾啲 guideline 俾佢嘅，系啦。咁可能话我哋会尝试话，我问佢你想整啲乜嘢，例如话我想整一只杯，咁我哋就话俾佢听嗱，你杯你可以用呢种类型嘅 technique 啊，或者呢种类型嘅 shape 啦。咁当然小朋友佢哋系好 天马行空， 系啦系啦，佢哋好 creative 嘅其实。 好 嘅，只要 as long as 你唔好 restrict 咗佢做啲乜嘢，其實佢整嘅出嚟嘅嗰啲嘢係好 surprise 嘅， 係啊。 嗱 ，Sarah 咧就熟嘅，佢整過，但我同阿馬小強咧完全都唔知道過程，可唔可以好簡化咁樣講講？譬如而家當我一個學生啦，即係將嗰個 step by step 點樣去整到一隻杯或者係羹或者咩咧？ 小朋友會唔會狩獵容易啲？ 咁啊教下我哋 啦。咁做陶瓷嘅話，其實分好多個唔同類型嘅 method 啦。咁就最主要嚟話小朋友個就係狩獵啦。 邊個嚟先？ 係啦，一個嚟，跟住就狩獵。狩獵嘅話就係你整啲乜嘢形狀都 OK 嘅， 狩獵意思係揾手擰擰個形狀出嚟，就唔使嗰個嗰個串嗰個。 嗰個咧就叫做拉杯，係啦。咁嗰個就係喺個wheel 上面喺度轉下轉下轉下，咁嗰個就要手同腳要好協調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小朋友通常一開始接觸陶藝，我哋都會 suggest 佢做咗狩獵先，等到佢 understand 乜嘢係泥。佢點樣做啲乜嘢？佢可以做咗啲乜嘢作品出嚟先？ 我幻想就係嗰個泥啦，咁咪整下整下，捏咗只杯嘅形狀。係 啦。 咁跟住咧？ 咁跟住整完之後咧，咁我哋就會等佢乾啦。咁乾嘅可能都要需要兩三日嘅時間。 兩三日啊？ 係啊，因為佢要慢慢風乾嘅，你唔可以一次過吹乾佢。 冇啲爐可以擺喺度焗乾佢㗎？ 冇。 就有啲風乾機咯，但係 又或者可以揾 suggest 我哋吹風機吹， 係啦。但係如果你真係好間三成地去吹，其實佢好容易裂嘅，佢燒嘅嗰個過程。 係。 咁當你整完嗰件嘢，嗰件嘢都乾咗啦，咁我哋就會放入去個窯入邊啦 ，which 就係燒嘅嗰個爐啦。咁我哋就會燒到大概800至900度，我哋就叫素燒。咁嗰個素燒係點解咧？就係嗰件嘢已經抽曬啲水分啦，佢成咗個形狀啦。但其實係啦，咁但係嗰陣時其實係好脆弱嘅，係啦，因為佢未成瓷器啊嘛，或者陶器啊嘛，咁嗰陣時跟住你就可以上顏色啦，我哋叫上釉，咁 即係自己畫啲嘢落去， 冇錯啦。 但如果我啲畫工好渣嘅咧， 咁我哋就會有其他唔同類型嘅glazing 嘅 method 咯，即係可能我哋叫浸釉啦，有一啲 浸落咪得咯， 係啦，有一啲就係我哋自己 mix 嘅嗰啲 chemical， 所以配蛋糕咁樣整蛋糕嘅啫，呢啲落幾多 gram， 呢個落幾多 gram， 咁跟住之後當佢燒到1200几嘅温度，嗰個顏色就會出現變化，係啦，即係好似你 好似幾好玩喎， 好玩㗎。 其實好有，如果你 understand 成個流程係好好嘅，同埋佢就係 at the same time 佢就係好所有嘢都要試驗咯，好多嘢都要試驗。 燒完啦，烘乾咗之後就燒啦，燒完之後就浸油啊， 係啦， 浸完油之後咧， 係啦，跟住上完油之後咧就會放上油燒，咁油燒個就 depends 再燒啊， 再燒， 即係其實呢兩次嘅， 係啦，咁就 depends on 你嗰個油係幾多度啦，咁你就之後嗰個 high firing 就燒幾多啦，咁燒完咗之後你就等佢降温之後，跟住嗰件嘢就出咗嚟㗎啦， 明唔明啊，馬小姐？ 成 件 事唔係 咁簡單， 係啊， 其實真唔～你话简单又得，又复杂又得，嗬？你识嗰啲咪知咯。 阵间我12点半就跟老师走啦。 系， 会唔会觉得譬如可能上油同埋烧嘅呢个过程嘅话，就系你嘅计算，其实你要计算噶嘛，系咪？要不加几多啲咩嘢落去咁样，系希望可以出咗个咁样嘅颜色。 冇错， 我觉得个就系计算同埋失预算之间咯。 系，佢其实 所以你要攞个平衡。 好多嘢都其实当然有好多你可以直接买一桶油翻嚟啦。咁嗰啲 commercial 嘅话，佢烧咗出嚟佢系咩色就乜嘢色噶啦。系啦，咁但系如果真系真正做陶瓷嘅话咧，其实你唔会想件件嘢都一样噶嘛。咁所以佢哋就開始地去研究自己嘅泥，同埋研究自己嘅油咯。咁跟住你就可以不斷地去配你自己嘅 signature 嘅泥啊，你嘅特別之處啊 ，in order 你想 achieve 到啲乜嘢。 跟住一睇就知道啊，呢個就係 amber 佢嘅 signature。 冇錯啦，冇錯。所以其實有好多 step 嘅，即係如果你係初學嘅，你中意接觸陶藝，或者一個好 relax 嘅嘢嚟去講嘅話，其實好多嘢都比較 commercial 嘅，係啦。跟住你慢慢你就會去升 level 啦。咁其實你做冇任何藝術嘅嘢或者做任何嘢都係咁樣。咁你 要求越 有 你 自己嘅嘢，係 啦，你就會開始有你嘅 signature， 開始有你嘅 signature 之後咧，可能話你嘅產量就會越嚟越少啦，因為你嘅 QC 就會越嚟越嚴格，係 呢啲嘢都越嚟越貴咯。 係啦，冇錯啦，係啦。 長知識，長知識， 可能係可以幾百 蚊。冇錯，係。 好，翻嚟咧，12点之後咧。我哋就会有继续倾偈吓，咁啊都讲翻陶瓷呢一样嘢，小朋友或者大人都可以讲下嘅。 系啊， 翻到12点，廿五度气温，风骚快人，翻嚟继续。 共我晚餐，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哦哦，流着泪扮冤家。 三成群外卖都是想开心啫。 有个医生同病人讲：我明明叫咗你九点先食抗生素嘅，点解你咁早六点钟就去食啊？个病人话：冇啊，我谂住咁样可以措手不及杀嗰啲细菌啊嘛。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到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 风骚快活人嘅听众大家好，我系李思琪。几时我觉得自己最快活呢？就是可以同成班朋友聚埋一齐，畅所欲言，仲大家一齐食餐好嘅，我就觉得自己最快活、最风骚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好，快到中午十二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吓，廿五度气温，相对湿度70%嘅。今日天晴，吹和缓嘅东风，今晚转吹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未来数天有阳光，日间温暖。下个礼拜天气会显著转凉咯。听完新闻之后，翻嚟我哋继续，唔好行开啦。 前两星期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接受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当日要接受体温检查，使用安心出行进入会场。天气方面，中国东南部的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东北季候风补充会在晚间抵达广东沿岸地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今晚转吹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601点，跌112点，总成交金额615.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6点，升62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07蚊，升4.5；盈富基金25.72，跌8仙；美团293蚊，跌4.4；阿里巴巴164.3，跌9毫；泡泡玛特58.45，跌1.5；港交所462.2，跌3.8；恒生中国企业93.06，跌4.2；比亚迪股份298.4，跌1.4；药明生物111.6，升1.4；吉利汽车26.75，升4毫。外汇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88，英镑10.446，瑞士法郎8.358，澳元5.665，加元6.194，新西兰元5.441，欧元8.7932。每百日元兑港元6.779，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2.043。日经平均指数报29,696点，跌111点。港金现价报17,21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53.94美元，卖出1,85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啊，喺深屯门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阻路噶，咁啊现场就未有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咧就要小心啦。屯门公路入屯门方向近住深井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就喺景隆街；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港岛区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着华南路一段挤塞，龙尾就在太古坊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呈祥道落葵涌道马加烈荃湾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收到， 收唔到， 收到，收唔到。 B B， 我保证花你随时收到。 我唔要花，我要港台电视清晰收到。 咁就 easy 啦！ 由12月1日凌晨起，港台电视31、32、33转用新发射频率。如果电视机冇信号，只要重新搜台就得啦。 大厦业主同管理处记得尽快安排承办商调整公共天线系统，仲有通知住户使唔使，同埋几时重新搜台。 咁就可以日日睇到。 好，你攞咗啲衫出嚟未啊 ？Kitty 一早攞咗啦。 小白，你都换咗季？ 芭比，我哋攞翻啲夏天衫出嚟嘅咋？ 似夏天嘅冬天 都要做好准备。 咁似冬天嘅冬天呢？ 点都会嚟。 系 逢星期一至五， 每朝6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无论乜嘢天气都会陪住你。 晨光第一线。 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吧。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下午1点， 放手快活人。 Ladies and gentlemen, guest of the day。 好啦，今日欢迎咧就系我哋嘅童谣嘅陶艺室嘅始创人啦 ，Amber，Amber， 系 李同小姐， 冇错。咁头先我哋已经讲咗好多啦，咁其实当然啦，都要讲翻嘅就系话，小朋友同埋大人，你会唔会觉得嘅就系话佢哋会喺陶瓷当中嘅乐趣会好唔同啊？会唔会可能系小朋友嘅话，佢哋可能会冇咁多限制，有天马行空嘅。咁但系可能系大人嘅话，可能我就我要整一只杯，我就要整一只杯。但系整一只杯嘅话，可能是受限于那个技巧呢，有时就是我会试过是这样的，就是在拉杯的时候的话，我原先想整一只杯，到最后想整一只碗。 是是是一定会有这些 的。我不想是不是你练的过程练得不对 真到。 小朋友和大人就如果在創作方面咧，其實係有好大 difference 嘅， 係啊，應該 其實 actually 係好極端嘅兩樣嘢。咁可能因為小朋友佢哋冇乜呢啲嘢可以嚟參考啦，咁所以佢哋就好天馬行空啦，佢哋就想整啲咩就整啲咩，係啦。咁同埋其實佢嗰啲嘢對我哋呢一行嚟講咧係最 interesting 嘅，係啦， 因為有創意， 冇錯啦。同埋我哋大人做嘅話咧，可能平時我哋上網睇得多啊，或者碌電話嗰陣時候會睇到一啲 design 啊，我見到好靚，所以我想整出嚟， 啱， 係啦，咁就會變咗做你個 creativity 就 fix 咗，就淨係得嗰一個 style 咯，係啦。咁但係當你整嗰件嘢嗰陣時候，你又整唔出咯喎，咁跟住你就會好氣餒啦，跟住你就會唔想學啦，跟住你就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咁樣嘅嘢，冇錯，係啦係啦，因為做陶瓷始終佢唔係。同其他嘅藝術行業一樣，即係好似例如你有啲藝術行業，佢係就係，唔係就唔係嘅，藍色就係藍色，紅色就係紅色噶啦。但係做陶瓷唔係咁樣嘅，做陶瓷佢係需要有好多外界因素地去影響到，令到呢隻嘢變咗做藍色，係啦。咁亦都 而嗰樣嘢你控制唔到嘅， 係啦，嗰樣嘢你未必控制得到嘅。即係好似例如話，我一直都自己 mix 緊，係好似。配 chemicals 咁樣嘅，我明知道我放呢一個礦物質入去，佢燒咗出嚟之後，佢一定係藍色噶啦。咁我亦都可能話一直用開呢一桶油，佢燒燒下燒到藍色嘅。但係突然之間，可能有一日唔知點解佢燒咗就紫色出嚟。咁你跟住你就開始喺度諗啦，哦，係咪我整嘅嗰陣時我冇洗乾淨我嗰啲係啦嗰啲 brush 啦，可能個。 嗰、那個數之前係啦，可能 有啲 紅色 咧， 係啦係啦，跟住佢有 chemical reaction 啊，諸如此類嗰啲，或者係咪喺個爐入邊燒嘅嗰陣時，我隔離有一隻第二隻顏色嘅嘢 會跳過嚟咁樣啲色， 嗰、那個色佢有可能嗰個 chemical 去到一定嘅温度，佢會滲發一啲chemical reaction 嘅嘢，去令到隔離嘅嗰一隻嘢變咗做第二隻色咧，即係有好多呢啲唔同窿嘅。例如話你冇辦法，例如話咧隻白色嘅杯啦，你冇想有嘅。咁跟住之後，你隔離有一隻係金屬嘅顏色，即係可能金色又好啊，或者黑銅色呢啲，佢燒到一定温度，佢會散發啲嘢出嚟嘅。咁你隔離冇想有嗰隻，咪會吸咗佢嗰啲黑 嘅嗰啲。即白色會變咗有色㗎啦。 係啦，就變咗可能會有淡黃色嘅嘢出咗嚟咯。如果你將佢 pack 得好近嘅情況，因為其實所有嘅呢啲油咧，如果係自己mix 嘅嗰啲咧，佢全部都係 chemicals 嚟噶，係 natural 嘅 chemicals 嚟嘅，咁你就要不斷地去配咯。所以我哋以前讀書嗰陣時，我哋就係要掘自己嘅泥，跟住去研，即係去不斷地去research 自己嗰啲泥啦，跟住不斷地去 test 啦，覺得你隻泥嘅温度應該燒幾多度，適合做啲乜嘢，係啦，跟住配嗰啲油就會有好多唔同嘅書可以俾你去跟呢一個配呢一個就會出咩色咁樣啦。 我有嘢想問老師，佢一直講泥泥泥啊，屋企附近嘅泥啊，其實你講嘅泥係咪一般地下嗰啲泥定係？專用陶瓷的泥呢， 其實乜嘢泥都可以煉成做嘢出嚟，但視乎就係嗰件嘢佢適唔適合做你個 design 嘅啫。即係好似例如話你屋企就算你識新界嘅嗰啲啦，係啦，種嘢嘅嗰啲啦，新界下面可能種嘢嘅嗰啲泥，你再掘深啲咧，佢會出啲黃黃地、紅紅地嘅嗰啲泥，嗰啲泥你去將佢係啦煉成出嚟之後，其實佢係只要有黏性，佢係可以煉到一件嘢出嚟。但係佢究竟燒啲乜嘢温度咧？佢適唔適合地去將佢變成一個器皿咧，或者一個雕塑又好，或者其他嘢都好咧？其實乜嘢泥都係可以燒的。 阿馬老師問得老泥得唔得啊？佢啲老泥， 你只要將佢黏到，只要搓到啲嘢出嚟就得啦。 一個鹽沖涼搓啲老泥出嚟， 嗱唔可以喺老師面前破坏我的 image。 咁其实教小朋友和教大人咧，头先我以为咧就小朋友就难教啲啊，因为可能冇乜耐性，但原来咧大人都有失败感嘅嗬。 系啊， 咁其实教两边嘅学生咧，你觉得反而会边边会仲容易教啲，或者佢哋会肯玩啲或肯学啲咧？ 其实小朋友咧，你只要俾一定嘅空间俾佢，你俾一定嘅standard 嘅 guideline 俾佢哋，其實佢哋係好開心嘅，佢哋會覺得我由呢一件嘢一嚿泥變咗做呢一件作品，佢係覺得好不可思議嘅。但係對我哋成人嚟去講，因為我哋 understand， 我哋可以口述，佢哋亦都可以見到明白成件事嘅 process 點樣，你就會多咗個 expectation 喺嗰度。我 expect 自己一定要咁樣。但係當其實你越有 expectation， 你對呢一件事越 希望越大， 要咁樣 失望越大。 係啦，冇錯，因為有本身做陶瓷就已經有幾成係你冇辦法可以預計得到嘅事情，因為你外界嘅影響咧。For example， 例如話你今次燒嘅爐，你升温升得太快，跟住或者你降温降得太快，或者你天氣凍嘅，或者你夏天嘅，呢啲全部嘅嘢佢都可以影響到你嗰件作品。 其實由你猜泥開始已經係啦，係咪啊？猜泥嗰日嗰個濕度係點樣，你都會影響到個 end product 會係點樣。 但係當然咧，對小朋友嚟去講嘅話，佢哋對佢哋嘅出到嚟嘅嗰個成品就唔會好似大人咁樣嘅一種 QC 嘅嗰種 standard 啦，係啦。咁但係佢哋咧。我發覺我哋教嘅嗰啲小朋友咧，佢學下，佢會容易 lose 咗個興趣嘅，因為佢未必可以好 keep 住嗰、那個momentum going 嘅。咁所以咧，你就要不斷地去俾新嘢佢睇咯 ，flip through 啲書啊，或者上網查一下啲嘢啊，跟住你要不斷地去 encourage 佢 ，suggest 佢，例如話，你上次整完隻恐龍啦，不如我哋今次試下整其他嘢啊，或者會唔會係我哋整隻杯入面再黐隻恐龍咧？即係你會令到佢慢慢開始諗，你要刺激，係啦係啦係啦，你要開始地去幫佢哋地去 encourage 佢哋，就係話其實你想整一隻恐龍，我哋可以將恐龍變成個元素，但其實佢隔離可以側邊有好多其他嘅嘢，唔係淨係煉一隻恐龍出嚟咁簡單咁樣咯，係啦。 我又想問嘅話，其實你係做嘅話，我哋知道嘅就係、是，譬如可能一嚟一定會學嗰啲，可能你講話就係做一個碗啊，做一個杯啊咁樣，呢啲就係我哋生活嘅器物啦。即係我哋可能燒咗出嚟嘅話，我哋就係會喺屋企度會用嘅，同埋就係做一啲手工藝品，係純粹只不過可能係擺喺度嘅就係，好似你講嘅福祿壽啊， 会唔会好难啫？ 有冇唔同？ 因为你福禄寿，你仲要上色咧，画翻佢啲五官啊嘛，系咪先？点我边识画佢个肚脐啊？我唔识。 欢喜费个套词系点样我都唔知， 系咪？ 系咪？ 即系会唔会其实两样嘢嘅话，其实基本上都系有啲唔同嘅我谂系嗰个精神喺度噶。 都系，即系例如话我哋用个拉杯机地去做拉杯啦，拉杯嘅话其实所有嘅嘢都系圆形所谓嘅杯碗碟啊，或者咩，当然你都可以后加工啦。你捻完嗰只圆形嘅，拉完嗰只圆形嘅碗，你可以之后将佢拍翻做个正方形都得嘅。咁但系其实个拉杯机咧系最方便一啲 mass production 做嘅嘢，系啦，即系好似话我要拉一只一百只一模一样嘅碗，咁我就 要几耐？如果拉一只一百只杯碗， 佢哋 depends on 嗰个人嘅咋。如果嗰个人佢系好熟悉，例如我在建德鎮那邊啦，咁建德鎮做陶瓷 office 好出名啦，咁佢所有嘅全部都係流水式嘅嗰種生產線噶嘛，係啦，咁佢哋有佢哋分得好開嘅，外國嘅做陶藝嘅人咧，就係由泥到展覽， 都 係 嗰人， 都係嗰一個人。咁所以嗰個人佢 understand 曬全部嘢，咁佢當然佢做嘅嘢就會慢咗落嚟啦。因為所有都做景德鎮嘅話，就係每一個人淨係做一個步驟。呢一個人， 即係我做完我就拎佢俾阿甲 啦， 生產 線嚟 嘅， 係啦。咁呢一個人可能話我淨係拉一隻六寸嘅碗嘅，佢成世就係拉個六寸嘅碗噶啦。咁所以佢一日入邊可能佢真係拉到300几、400几 咁犀利㗎，係一日可以拉幾百隻碗。 係啊，如果不斷地 係 啦，跟住就因為佢有一個步驟叫做收杯，收杯嘅嗰个步骤就系当你整完嗰一件嘢，你要将佢收翻个形状或者收只脚出嚟。你咪平时啲饭碗咪会有个 ring 喺个底嗰度嘅，系啦。咁佢拉杯嗰个人，佢唔会去需要 care 嗰件嘢， 佢就唔做嗰 样 嘢 啦，系 啦。 佢就系拉完个形状之后，佢就 pass 俾第二个人，嗰个人就去收驳佢，跟住就收埋嗰只脚，跟住就会 pass 俾第二个人，嗰个人就会负责烧。咁佢烧完之后嘅话，佢咪再 pass 俾第二个人上颜色，跟住就再烧 polish 即 系 终于一人做啲 嘢 啦， 系啦。咁佢先可以那個生產線才可以快咯，係啦。咁所以，但係對如果例如我哋香港呢一邊地去講嘅話，好多人都係一間即係 studio， 佢就得一兩個人，可能係一對情侶啊，或者係朋友啊，地去夾埋一齊地開一間studio 嘅。咁佢哋就要由泥到展覽都係自己一個人做曬。咁所以喺香港地去講嘅話，其實做陶瓷 ，instead of 佢淨係整啲杯杯碗碗碟碟之外咧，其實就算佢哋啲杯碗碟佢哋都係好有要求，因為佢哋就自己一個人整，係啦，冇錯， 似一個藝術家， 冇錯， 即係 instead 嚟 講。咁其實而家作為一個如果要入行嘅，或者作為一個維生嘅咧，係咪都係比較難啲嘅？香港，因为暂时好似唔系咁大嘅 market， 会唔会？ 其实而家个 market 系越嚟越大嘅，即系一嚟，如果你个净系话兴趣班嘅嗰方面啦，有之前我可能比较多嘅系佢教多啲班，长期性嘅班，跟住佢就自己做自己作品，可能个占嘅比例可能系6:4咁样啦 ，for example。咁但系就有一啲人系专门教班嘅，即系好似我哋就系专门教班，我哋就唔会做呢啲作品啊或者啲乜嘢出嚟嘅，亦都有一啲就系佢系就系一个艺术家，佢亦都需要有个 income， 所以佢会教可能30%嘅呢啲班咁样咯。咁所以其实 it really depends 嗰个人，佢本身自己佢嘅呢一个 profession， 佢行边一种路线嘅，佢究竟系行教育路线啦，做产品路线啦，定系艺术家路线咯？有分嘅系啦。 画家有名画家啦，钢琴家有名钢琴家啦，陶瓷会有啲人零舍出名嘅，佢捻嗰啲嘢咧，零舍都人嚟，即系中意啊，或者买到比常人高啲嘅价钱。 香港有， 香 港有一个好出名嘅一个陶艺家，咁佢系 worldwide 识嘅，系啦。咁但系本身佢唔系做陶艺嘅本身，咁佢就系做完佢嗰份正职之后，佢就接触咗陶艺，咁跟住佢就退咗休。 嗰个唔系你啊，嗰唔系你啊， 唔系我嚟嘅，唔系我嚟。 如果系佢嗰就 系啦， 系我。 系啦，咁佢就接触咗陶艺之后， 佢退休之后接触陶艺啊， 系啦， 或者而家全世界识佢啊， 系啊，佢真系全世界都好熟悉佢噶，但系只不过因为佢个为人好低调，咁佢就系、是、佢嘅作品好出名，系啦，咁佢嘅作品就你一睇到你就已经知道，哦，就系嗰一个人嘅嗰件 作品，特别在乜嘢咧？ 特别在嘅佢做嘅全部都系一啲人体嘅一啲sculpture 嚟嘅，同埋佢做系啦，佢嗰啲雕塑系做到好出神化，同真嘅一模一样，咁所以就但系佢喺香港，当然佢喺香港嚟讲，我哋嘅嗰个行业嘅人就好尊重呢一个前辈啦，我哋都好即系好崇拜佢可以将呢啲作品做到咁出神入化。 但系我听落好匪夷所思，退休后当系玩下玩下，成为世界闻名。阿马超哥，你都未退休，仲有机会嘅，你仲可以喺而家谂下退休之后可唔可以做？ 我都系谂住咁啊，然后我专门就做呢个福禄寿，我想以福禄寿起家，其他我唔做。 如果係咁講法嘅話，會唔會覺得比較陶瓷呢一樣嘢嘅？如果你咁樣講啊，即係有人好可能就係做咗佢自己嘅本行一段時間之後，佢入行嘅話，佢都可以揾到自己喺陶藝方面嘅一啲特別嘅地方。會唔會係有天才同埋係冇天分嘅？ 點解個人可以退咗休之後玩一玩啦？咁啊， 即 係 有啲嘢可以咁樣講。佢呢一個藝術家咧，佢之前嘅嗰一份工作咧，可能對佢嚟講，佢未必一定係 exactly 嗰個年紀退休嘅，佢可能發生咗啲事情或者啲乜嘢，佢令到佢係啦早提早咗，跟住去接觸呢一件嘢。咁你話有冇一啲係真係天才啊、天分啊呢啲咁樣嘅？其實絕對有嘅，一定係 有 天分 嘅。有冇小朋友？你覺得 有小朋友 攞起嚿泥，你已經知道 係有。我之前係 actually 其實我哋有，我都接觸過幾多少小朋友係有呢啲天分嘅。咁跟住當我哋嘅。我哋教班嘅職責咧，就係我去 make sure 我教識呢一個小朋友，佢 keep 住繼續上堂，佢可以練到佢 whatever 佢嘅爹哋媽咪想佢練到嘅嘢。咁但係因為可能我做呢一行啦，咁亦都我哋會 hand train 我哋啲先生啦，咁我哋都會同佢哋傾好多嘢啊，咁我哋亦都係小班教學啦，咁所以其實我哋嘅 relationship 咧係好似傾偈咁樣去傾嘅啫。咁如果我哋真係發現一個小朋友佢係好有天分嘅，我哋係會同佢爹哋媽咪講嘅。咁但係當然爹哋媽咪亦都會睇支持定係唔支持啦。咁所以有一啲小朋友佢嚟到我哋嗰度上堂咧，佢係好開心嘅，因為佢同咗佢爹哋媽咪講之後，佢因為聽咗我哋講，所以佢上多咗堂，係啦。咁但係亦都有一啲咧小朋友可能佢真係好悶嘅，你明知道佢真係為咗學分而過嚟嘅，咁嗰啲我哋。 真 係 有呢啲 嘅，我哋都會好直接。 係 啦係啦，我哋都會好直接同佢爹哋媽咪。 佢冇乜心機學喎。 係啦，咁因為你其實你作品可以睇得出噶嘛。咁跟住如果個媽咪翻嚟就哦，點解佢整嚟整去都係咁噶咁樣？咁我哋都會好坦白同佢講翻，哦，小朋友可能未必有呢一方面嘅興趣，可能冇乜耐性啊咁樣。咁當然爹哋媽咪佢哋都會。即係心態就會，哦，咁你哋做生意噶嘛，咁你就要幫我去令到佢哋有興趣，唔通咪就唔會叫興趣班啦，係咪？咁但係咁，我哋嘅嗰個職責就係我哋可以做到幾多少，我哋 office 會做到幾多少。咁但係小朋友究竟有冇興趣，你冇可能逼出嚟噶嘛？你會令到佢越嚟越厭惡呢 一件事。一逼咧，興趣邊冇興趣班？ 係啦，冇錯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好，即係我哋真係有試過，我哋會佢 renew 個 membership， 我哋會同佢講冇位咯。係啦，咁因為我哋 嘥時間 就唔收啦。係啦，係啦， 冇嘥錢啦。 冇錯啦，係，因為我都睇得出個小朋友係唔開心嘅，佢都唔中意做。佢明明可能佢係想去學騎馬嘅，但係佢阿媽就覺得，哦，我唔想你咁。 危险 系啦，或者系粗暴，或者女仔冇咁即系冇咁粗鲁啊，或者点样都好啦。咁就俾佢学啲文艺少少嘅嘢咁样。 其实而家学陶瓷贵唔贵噶？如果一般坊间嚟计， 喺香港地区讲，其实都算系一种高消费活动嚟。 系 系啦，系 一堂几多钱？几百蚊堂？ 都差唔多都要噶，系啊。咁你乎翻你做做啲乜嘢？ 高消费 系啊系啊， 因为骑马都系几百蚊堂啫嘛。 系啊，所以其实系即系大家个 range 系差唔多咯。咁但系就有一啲。有發覺而家好多嘅爹哋媽咪咧，佢哋係一開始就已經講咗，我唔介意我小朋友讀書叻唔叻，但我好想佢喺某一種藝術方面、或者音樂方面， 有啲造詣， 係啦，有啲呢種類型嘅成就或者啲乜嘢，而家發現就越嚟越多呢一種類型嘅嘢，跟住對我哋嚟講係一個好好嘅趨向嚟嘅，並唔係因為純粹有生意做啦，而係因為越嚟越多人中意呢一行，咁我哋都係因為中意呢一行，所以我哋先做呢一樣嘢嘅啫，唔通咪你根本就冇辦法可以喺香港生存得到啦，係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即係好開心啦。如果有呢啲爹哋媽咪可以話到俾我哋聽，有個小朋友呢個興趣，咁我哋係啦，咁我哋就會同佢講，哦，咁小朋友之後佢上完呢啲堂，佢可能嘗試可以去做下其他嘢。我之前教過嘅一個班就係暑假嗰陣時候，我哋就叫做 enlightenment， 係啦。咁我哋就會小朋友未捉過陶瓷嘅，佢嚟到嘅嗰陣時候，我就會同佢傾好多偈啦。跟住我哋會有張 assessment sheets 嘅，咁 assessment sheet 就會講話個小朋友嘅主動性啦，跟住佢嘅 creativity 啦。佢嘅表達性啦、問問題啦、諸如此類嗰啲嘢， 分析埋佢人格。 係啦，跟住之後我哋就會話翻俾個爹哋媽咪聽，我哋亦都會好直接話俾個爹哋媽咪聽，佢適唔適合繼續做呢一樣嘢。 好，學習好多啊！今日嚇，多謝曬 Emma， 咁啊有機會咧再傾偈，好唔 好？ 今日結束你哋嘅工作室，繼續咧教好多小朋友，好唔好？ 多謝曬 ，thank you。多謝曬。 Oh yeah。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飘，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 回望我，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我 ，I will be alright。烦闷感觉都熟悉，你又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 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 Baby you make my day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伤 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盼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ll be alright 常幻想你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 今日嘅就 You Make My Day， 十二点二十九分。听嘅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空 show 快活人》。啱啱访问完咧就 Amber 啦吓，就系童谣嘅创办人，讲啲小朋友嘅陶瓷班。翻嚟咧，我哋十二点半之后咧有新闻啦、财经消息，然之后咧就今日嘅片段人间，编写剧本系马老师嘅。咁一阵间送俾大家，唔好行开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维港渡海泳将会在12月12号复办，参赛名额1500个，参赛者必须在比赛前14日完成接种两剂新冠疫苗。活动举行前48个钟头内需要接受由主办单位安排的检测，并取得阴性结果。泳手在比赛前21日内必须没有离港，比赛当日亦都要使用安心出行手机应用程式进入会场。今年赛事的起点是湾仔金紫荆广场公众码头，当日朝早8:15出发，终点是尖沙咀星光大道。赛事分为竞赛组和悠游组，分别给14岁和12岁或以上合资格的泳手参加，今日起至到今个月22号接受网上报名。香港单车节春年1月16号复办，移师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举行，所有参加者必须已经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在活动前48个钟头内接受核酸检测。旅发局说，考虑到防疫因素和港珠澳大桥香港段一带的交通安排等，参与人数上限3000人，今个星期六起接受登记。所有参加者和工作人员要在活动前两个星期完成接种新冠疫苗，并接受大会安排的核酸检测，当日要接受体温检查，使用安心出行进入会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今届政府在未来6-7个月最重要是办好两场选举，而下个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引入理性和良性竞争，属于高质量的选举。不过他相信新一届立法会将会变得相当尖锐，但会是一个共同解决问题的议会。 李家超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新一届立法会议员虽然会考虑所代表的界别利益，但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他们将会共同为香港做建设，相信会有妥协和取舍的地方。他又说，新议会需要时间磨合，相信会带来新冲击，对公务员而言工作量亦都会大增。另外李家超提到，现时公务员团队的士气不错，特别在爱国者治港原则下，公务员都希望能够做到事。政务司司长李家超说，政府正是就处理假新闻问题作法律研究，强调会从平衡角度根据本港具体情况订立措施，立法是其中一个方法，但亦都有不同手段，包括管理。李家超接受本台节目盘点政策访问的时候说，他个人认为管理会是优先考虑，强调当局未决定采用哪一种的方法，会按具体情况选择，亦都会有咨询。李家超又认为业界应该定下一套自律有公信力的守则，令从业员更专业化和达到社会的期望。他从重申自由不等于任意妄为，而当自由在法律下进行，就越有自由的空间，否则就会出现弱肉强食的情况。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吹和缓的东风，今晚转吹北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下星期初显著转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95点，跌118点，总成交金额62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529点，升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676点，升62点。部分每日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07元，升4.5；盈富基金25.72，跌8仙；美团292.8，跌4.6；阿里巴巴164.2，跌1元；泡泡玛特58.3，跌1.65；港交所461.8，跌4.2；恒生中国企业93.02，跌4.6；比亚迪股份298.8，跌1元；药明生物111.6，升1.4；信誉光学科技221.4，跌7.6。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8，日元114.88，瑞士法郎0.932，加元1.257，人民币6.389，英镑对美元1.342，欧元对美元1.13，澳元对美元0.728，新西兰元对美元0.699。日经平均指数报29,700点，系跌107点。港金现价报17,210元，跌1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53.38美元，卖出1,853.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H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我89岁，打咗新冠疫苗啦，中咗新冠，得咗重症，咪重大件事。 听医生话，就算有病，同埋长期食药，只要冇乜大碍，都可以打。 我80岁，我哋打过流感针，都打咗新冠疫苗啦。 佢打，我又打，冇咩唔舒服。 108岁啦， 用打针，喺饮茶，见到孙仔， 老友记，你都快啲打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魏珍，我已经不是一个寂寞的心了，我现在是一个快活的人。快活很简单，莫过于三两知己，把酒言欢，饮饮食食，是是非非，大声讲大声笑，个个都天下无敌。几十岁男人老狗，两三杯落肚，变晒小朋友，得意到呢。讲开小朋友，我细细个就听梁继章、李丽蕊做节目的了，我梗是支持风骚快活人啦。钟哥，开车前咪饮，开紧车都咪饮。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各位，第38届文学院学位颁授典礼现在开始，有请冯家伟同学。 妈，我答应过你俾心机读书，我今日终于做到了。妈，你睇唔睇到啊？对唔住啊，陈 Sir， 多谢你咁多年冇放弃过我，多谢。阿妈，有冇200蚊啊？我想买参考书啊。 吓，上个星期先买完，今日又要买。是不是真的要买咁多、啊、 哎呀，你明明啊，上个礼拜买嗰啲系理科参考书，而家要买中国文学嗰啲参考书嘛。陈 Sir 讲咧，我啲中文都几好㗎。咁如果我熟啲嗰啲书呢，一定可以攞到好成绩㗎嘛，你唔想咩？ 啊，啲书如果真系好嘅，梗系要买啦。不过呢个月呢，阿妈啲钱掹掹紧啊。 你成日都咁讲嘅。 嗱，呢度$150你攞住佢先啦、啊。过两日我俾多$100你， 啊、 你悭啲使啊！ 得啦，多谢阿妈。诶，我约咗同学而家出去买书，我今日唔翻去食饭啦吓。 诶、啊，咁你够唔够钱食饭啊？ 够噶啦，够噶啦，拜拜拜拜。 拜拜拜拜。 翻嚟啦！ 喂，咁大阵味嘅，你咩味啊吓？ 有咩味啫？咁头先啲同学同我喺大排档食饭啊嘛。系咪咧？隔篱嗰地盘佬嘅食烟吹过嚟喷到啊，好臭啊！啲烟味啩，我谂，哎呀，好攰啦，我冲凉先啦，唔倾咯。 嘉伟， 做咩啫？ 你老豆就系因为饮太多酒，搞到个肝有事走咗。你唔好要阿妈担心，好唔好啊？ 讲乜嘢啊？我都话我啲同学唔饮酒咯，你唔好喐啲啊！话我哋饮咗酒先得噶。 头先嘉伟同我讲嘢嘅时候，成阵酒味。同佢老豆每一次饮完酒翻嚟嘅时候，啲味道一模一样。唉，嘉伟，你同你嘅死鬼老豆一样，唔中意我讹你。不过你千祈唔好学佢，书又读唔成，走出去搞搞震，斩累咗你自己嘅咋。喂，揾边位？我冯嘉伟系。啊！佢系我个仔啊，我系佢阿妈。吓，差馆打你，做咩事啊？同人打交？哦，好，我即刻过嚟，我即刻过嚟。 我知道我衰啦，对唔住咯，最多应承你唔再同我班同学玩咯。 嘉伟啊！你18岁大个仔噶啦，你自己要生性啊！以后你自己想行点条路嘅话，你要自己拣啊！阿妈老啦，我仲要照顾你婆婆，我真系冇力啦，你知唔知啊？ 知啊，我知道你辛苦。不如咁啦，我同同学一齐去快餐店做兼职，咁赚少少钱帮帮你啦，好唔好啊？ 唔好啊！ 点解啊？ 你要正正经经考埋个会考，攞张沙纸，咁先至可以揾到啲有前途嘅工做噶嘛？你睇下你好似阿表姐咁样，会考之后啊，考咗入银行度做，安安定定，阿妈先至放心噶。 哎呀，妈，银行工好鬼闷噶，成日坐喺度数银纸，唔啱我噶。 咁你想做咩啊？ 我想喺发型屋嗰度学剪头发啊，好型噶。而家啲发型师又唔系好似以前嗰啲老土上下非法铺咁噶啦，嗰啲好多阿叔啫。而家啲发型师啊，好犀利噶，搵好多钱噶。 你唔好讲咁多，有人请你先算啦。 有啊，Peter 哥话请我啊。 边个咩俾 Peter 哥啊？ Peter 我冇听你提过呢个人嘅。 我啲 friend 咯，嗱，佢想请我学洗头先，咁个个都系噶啦，入行一边做咧，一边教我，都唔知几好啊。 吓，佢请你，唉，嘉伟。你考埋个会考先做啦，好唔好啊？ 唔得啊，好多人想跟我学嘢噶，到时佢请咗人冇位咁点啊？吓，机会自己争取噶嘛，你教我噶嘛，阿妈，我真系想去 Peter 哥度做啊！你知唔知啊？佢间发型屋啊，好大好靓噶，最多我应承你俾心机学，俾心机做咯。一系咁啦，我第一个月嗰份粮我俾咗你咯。 嘉伟啊，你听阿妈讲。谂清楚先好唔好？ 放心啦，阿陈 Sir 咧都识阿 Peter 噶，佢都话咧跟 Peter 哥学剪头发啦，有前途。最多第日我请你洗头电话，我唔收你钱啦。 既然你都决定咗咯， 我劝你都是嘥气嘅啫。我只想你应承我，唔好行差踏错。其他嘢我理唔到你咁多啦。 知道啦，多谢晒。 我得一粒仔，佢本性系纯良嘅。不过我由乡下落嚟，咩都唔识，我更加唔识教佢啦。自从佢去咗发型屋做，我睇住佢成个人变晒，又食烟又饮酒，话极都唔听。我可以点？我只可以求神拜佛，希望佢能够生性做人，唔好做坏事。咁我就放心。 阿妈呢边啊，快啲啦！哎呀，你咁迟先嚟，啲餸冻晒啦！ 哇，你叫咁多嘢食唔食得晒啊？ 今日你生日啊嘛，我叫咗你最中意食嘅糕蟹同埋龙虾。喂，唔好讲咁多啦，饮啖汤先。 好好。 系咧，呢两日有冇咳啊？转天你啊，你自己知道啦，小心啲添啊！ 我冇咳咯。你依家一个人喺出边度住，你样样小心啊！ 得啦，咦，你成日都讲呢啲，喂喂喂，嚟10,000蚊俾你买嘢， 咁多？ 系啊， 你点会搵咁多钱噶？ 诶 ，Peter 哥话我做得好，打赏俾我嘛，你喺我手呢个表，捞嚟噶，中唔中意啊？靓唔靓啊？吓， 中意。嘉伟，你老实同我讲，你边度搵咁多钱啊？嗱，阿妈就唔等钱用嘅，你千祈唔好跟人去搞搞震。 系啊，系。我打劫啊！ 吓，你打劫？ 讲笑咋？你睇你个样子啊，食龙虾啦！嚟，死嚿死嚿，有肉啊！依嚿，食啊食啊食食，唔好讲啦。 法庭消息：23岁发型屋学徒冯家伟喺1996年帮匿名人士由香港贩运价值约200万港元冰毒到外地，早前经审讯后被裁定一项贩毒罪成。今日被最高法院重判监禁28年。 嘉伟，可唔可以讲俾阿妈知，系咪真系你做嘅？ 系啊。 点解你要咁做？点解？吓？ 对唔住阿妈。我冇听你讲，我唔可以照顾你，你睇住婆婆，你照顾自己啦。 我啲嘢唔使你操心，阿妈只系唔明白点解你要咁做。你讲俾我听，系咪有人逼你啊？吓，点解啊？吓，系咪阿妈做错啲咩嘢？你要咁样啊？ 你冇乜嘢都揽上身，系我贪钱，我贪威识食，我做错嘢。但系我会自己承担嘅， 嘉伟，你后生细仔，大把前途啊！但你入咗去，肯定咩都冇晒啦。不如咁啊，阿妈帮你认一条罪得唔得噶？吓，你话好唔好啊？搞 你唔好讲埋晒咁嘢啦，都判咗啦，一切都成定局，你唔使担心我噶嘛，我喺里边一定会生生性性噶，你放心啦。 不如咁样。我听人讲咧，系咪可以咩求情嘅？不如我同我官求情啊，或者佢可以可怜我呢一个寡母婆好唔好啊？你俾我试下好唔好？ 咁啦，你唔好咁啦。 阿妈真系唔忍心你入去受苦咧。 都话唔使担心咯，我又会生性做人噶。 嘉伟，你又要好好照顾自己啊！喺里面唔好同人撒气，咩都唔好同人争。唔好理，事事要忍让啊！我会等你出嚟啊！记住我讲嘅嘢，知唔知啊？ 我真系冇谂过一时贪念，信错人害咗自己。我呢世人就咁玩完，未来嘅28年，我只能够一个人孤零零喺度度过。我唔可以再探婆婆，唔可以同阿妈食饭，唔可以食佢煮嘅餸、煲嘅汤。我而家终于明白陈 Sir 讲嘅一指错，满盘皆落索嗰种嘅感觉。陈 Sir， 多谢你探我。 你瘦咗黑咗，不过精神都 OK。 陈 Sir， 我冇面见你，我真系唔配做你学生，对唔住。 冯家伟， 记唔记得你 form two 嗰年啊？你篇作文攞咗初中组作文比赛亚军噶？ 记得，有鬼用咩？ 亚军梗系有用啦，代表你同冠军嘅距离真系争少少啊！嗱，只要你真系再努力啲，有机会成为冠军，系咪啊？ 不过而家努力都冇用啦，太迟啦！我出翻嘅时候都五廿几岁，仲有咩用、 啊？梗系有啦。你出翻去之后啊，你仲要照顾你婆婆、你妈妈，你仲要结婚生仔，你仲有好多嘢要做的。 算啦，我冇用噶啦，我喺度等死算啦。我攰啦，多谢陈 Sir 当我学生，再见啦。 应承我唔好放弃自己啦。 你有时间同我探下我妈妈已经得噶啦，可唔可以啊？ 可以，不过你一定唔可以放弃自己，要行翻出去。 阿妈，你又唔舒服啊？ 咁亲啫，食咗啲药有啲攰。 攰就唔好嚟啦。啊，我派咗成绩啊，我会考全部合格，我有三科攞 C 啊。 嗯，咁咪好咯。 你放心啦，阿妈，我会继续读，我想读大学啊。 好，你咁勤力，阿妈放心。 你等我出嚟咯。 好，阿妈一定等你。 我问阿 Sir 啦。如果我行为良好，坐多十年就可以出翻去噶啦。 嘉伟啊，唔好心急，只要你生生性性，我一定会等你出嚟，煮你最中意食嘅嘢。 嗯， 好唔好啊？ 嗯， 你想食乜啊？ 冬菇蒸鸡、菜干汤。嗰次之后，我再见唔到妈妈啦，佢肺炎走咗。当陈 Sir 讲俾我听呢个消息，我都唔知点反应。我一路坐咗喺度，直至啲阿 Sir 话俾我听够钟，我先慢慢行翻入去。嗰晚我成晚冇合过对眼，谂起同阿妈相处一日子，我真系好冇用阿妈。点啊点啊，陈 Sir， 申唔申请到我出去几个钟啊？我想送阿妈最后一程啊！ 本来惩教处都话可以酌情安排，不过 乜嘢啊？ 你大舅父反对咯，佢唔想话你带住个手镣喺个灵堂出现啊！ 点解啫？嗰个阿妈嚟噶嘛，我要鞠个躬啊！我送佢最后一程啊！ 你舅父话等你第日出去装翻炷香俾佢，佢会安息啦。 阿陈 Sir， 好啦，我应承你，几辛苦我都要努力读完大学课程啊！阿妈，当我读呢封信俾你嘅时候，我已经翻咗屋企啦，你唔使担心我啦。记唔记得细个我成日落街同其他细路仔玩，晚晚都唔肯翻屋企，次次都要落街拖我上去。有一次我特登匿埋，搞到你好担心。俾你揾到之后，你罚我冇饭食。到咗夜晚，你静鸡鸡整翻热啲餸，然后去瞓觉。后屘你话俾我听。其实你是扮瞓，等我快啲食饭。今日你真系好舒服咁瞓咗，冇再留饭俾我。我唯入厨房睇下啲咩可以整，发觉你嘅冬菇、菜干摆咗好耐，已经变晒。我再食唔翻以前你整咩我送，但我永远记住你，记住以前嘅你。记住以前的我，对不住阿妈，我不可以再做你好乖的仔，希望你活得开心。 连夜每晚雷动喊声，沉睡在向他也苏醒，已经他都抱紧，耐心等我安静，然后每晚令远隔声活着了他，一切追吻过声，最怕重复说生活。 工作岁数，只躲进我最爱事情。有时很想躲开关心疏远的，还很想一天终于可独立去锻炼，离开妈妈的声音和视线。但当我彻底跌倒，他的爱亦不只有忧虑，在错失中他给失去疑虑。无论我哪个理想，就知他靠我梦要想。谁跟他客套，说我成熟